媒的多元化程度。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B 组，丹麦4-1大胜俄罗斯，以次名晋级16强。比利时凭尾段两个入球，2-0击败芬兰，三战全胜，首名出线。丹麦、芬兰同埋俄罗斯同得三分，丹麦凭较佳得失球取得小组次名出线资格。喺 C 组，荷兰凭韦拿杜姆梅开二度，3-0大胜北马其顿，三战全胜得九分，首名出线。奥地利1-0击败乌克兰，得六分，次名晋级。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5级，间中六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六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6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876点，上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4点，上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95美元，卖出17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啊，咁啊出边咧见到个天色啊都系麻麻地啊，似系咧就酝酿紧啲狂风暴雨啊，希望我唔好中啦吓，因为咧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好似都几大啊，咁感觉都几乌云密布啊吓，咁啊希望而家都慢慢又放晴啦，都系嗰句噶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喺星期二嘅早上，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翻工又翻学啊吓，早晨啊，希望大家今日都精精神神。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面有好多甜酸苦辣，每一样嘢都有喺度嘅。甜酸苦辣可以话系营养，呢啲营养当我哋吸收咗之后，就可以令到我哋步向成功，可以炒出一碟好靓嘅菜。我哋每个人都好多唔同嘅经历，有好多嘅起起跌跌，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风吹雨打，尝试过甜酸苦辣嘅人，总系懂得咧就系乜嘢叫做温暖，懂得人情世故。就算去到几远都好，都仍然会将甜酸苦辣记喺个心入面。你的人生入边品尝过几多甜酸苦辣呢？如果俾你拣嘅甜、酸、苦、辣或者辛啦，呢几种嘅味道，你自己尝过最多嘅系边一种呢？你最喜爱嘅又系边一种呢？你会希望以后净系得可能，我真系好中意甜嘅，我就净系甜；我净系中意辣嘅，我就净系辣。定还是你自己都会参透到每一样嘢都应该平衡得好，令到自己人生更加丰盛，感情更加完全。几种嘅味道入面，无论你中意边一种都好啊，其他人嘅感受都可能不一样。你又有冇一种包容嘅态度呢？就咁真系攞味道去到讲嘅话，譬如一家人食饭，你会唔会中意食辣就全部餸都要辣呢？定还是你都觉得唔系，甜酸苦辣嘅味道应该大家都品尝一下，应该个个咧都可以有均等嘅机会。你又会唔会喺呢几种嘅味道入边经历咗多啦，体会咗多啦，可以咧就系揾出自己最喜爱嘅味道，甚至乎更加珍惜现有嘅味道呢？懂得爱嘅人就会懂得珍惜。懂得珍惜嘅就会更加把握机会，向住前路进发，要去得好嘅话，就可能要靠你懂得知道乜嘢叫甜酸苦辣辛。 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伴我。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 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今生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情如绝情来伴。 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呢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身边总有几个朋友系比较悲观啲嘅，一遇到啲唔开心嘅嘢就无限放大。当见到他们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以下的例子。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为观众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引到大家笑不停口。卓别林即刻重复讲多一次同一个笑话，在这个时候就只是剩得一半的人在那里笑。当他再一次重复同一个笑话的时候，现场就变得很静，再没人笑了。跟住查理卓别林就讲咗以下呢一番格言：如果你唔能够一次又一次咁为同一个笑话开怀大笑，咁点解要为同一个伤心一次又一次咁喊呢？又点解会为同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咁生气呢？所以当我哋遇到啲唔开心嘅事，甚至真系有人伤害咗你，事过境迁之后，记得要将呢一啲伤害都忘记佢。忘记除咗代表原谅对方，最紧要嘅系放过自己。我亦都听过有人话，我哋好似一只杯咁，伤心嘅情绪就会塞满咗只杯，然后就好难再装嘢落去啦。所以只有将伤心的情绪倒走了，才可以将喜乐装入去这只杯里面。今早早起身，不如清一清空这只杯，留下多些空间给来紧的喜乐装入去啊。 尚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畏惧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了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冷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 Let me be， 难我爱上我每次流浪然而成年还是我梦我想丢掉我没错衬托出我那灵觉哪怕我就在乱世中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朝早嘅时间六点二十一分啦吓。留意住啦，雷暴警告啊，而家生效嘅，暂时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啊。早晨，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嗱，原来星期二嘅时间咧，都同你讲下啦。上个星期我哋都有提过咧，就系洗衣机啊，系咪？洗衣机咧，虽然一部机你用咧都系咁用噶啦，咁但系有阵时一啲小嘅细节都会令到我哋嘅洗衣机短命咗好多噶噃。好啦，首先第一样我哋要注意嘅咧，洗衫嗰个嘅份量其实会唔会太多呢？之前咧上个星期我都记得同大家提过噶啦，洗衫嘅份量太多啊，洗衣粉落得太多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个洗衣机咧就会变坏嘅。洗衣机我哋知道点样防范啦，咁但系洗嘅嘢我哋又有冇小心呢？都有啲嘅物品啊，如果放咗入去洗衣机入边咧，几容易啊令到呢个洗衣机咧系随时变坏啊！就算你有保养都好啦，下下约个师傅上嚟，你估唔烦嘅咩？系咪？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觉得咧啊用起上嚟啊舒服啲嘅咧？都有噶噃。想个洗衣机冇咁容易烂咧，其实好多嘅物件啊，都系咧放入去洗之前啊，最好咧都系乜嘢呢？最好啊就梗系入咗个洗衣袋先啦，系咪？咁啊，如果呢啲物品啊，例如系洋娃娃嘅、公仔嘅，有个都无线嘅，你唔入去呢一个嘅洗衣袋洗嘅话咧，咁啊随时咧就个公仔就会烂噶啦。烂完之后咧，仲可以同有机会同个洗衣机同归于尽添，因为棘住咗个洗衣机嘛。好啦，皮袋即系个皮心咧，其实都好难咧，就系放入洗衣机嘅。所以呢一类型嘅嘢咧，好多时大家就会拎出去咧，就系街嘅洗衣铺嗰度咧，就系洗嘅，好难自己洗嘅。由于吸力比较强劲啊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喺洗嘅时候就会令到呢个洗衣桶啊变得太重，容易咧就整烂嗰个洗衣桶个摩打嘅。好啦，仲有一啲布袋上面嘅纽扣啊。可能会因为洗衣机转动嘅时间而整烂嘅，所以话咧又要顾住个洗衣机，又要顾住我哋自己啲嘢啊！如果你嗰啲布袋啊或者衫啊咁容易咧就系烂嘅时候咧，你呢啲咧都系咧放入去个洗衣袋入边洗，咁就会稳阵噶啦。 仲有啲乜嘢係一定要入呢一個嘅洗衣袋嘅呢？或者我哋成日啊，嗰啲嘅內衣服啊，都係咧放入呢一個嘅洗衣袋咧，就會穩陣啲啦。如果唔係咧，好多咧內衣啊入邊可能有啲嘅扣位啊，都容易咧左勾右勾，咁啊整爛咗部洗衣機。洗衣機其實都有機會突然之間死機㗎，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電子板故障啊，電子板壞同埋洗衫過重或者次數咧係冇關係㗎，因為嗰個咧就屬於電路系統問題，就唔關嗰啲嘅機械零件嘅問題。咁所以咧佢有機會電子板壞咗，可能係濕到水啊，自己燒咗啊，呢啲嘅成因咧都係有機會㗎。洗衣機其實如果放得太近這個的廚房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因為特別是爐頭啊或者各樣的水器都有機會令到這個洗衣機呢一些電子系統就發生故障，就出現我們剛才說的情況，就是死機死了的電路板了。還有一些原因就可能是因為有些昆蟲就在這個電路板上面，例如是曱甴啊這樣，這些問題其實真的很常見的，你不要想沒機會啊，佢哋萬一喺上面可能咬下咬下咧，令到啲電路板壞咗，都有機會咧令到我哋個洗衣機就死咗機啦，運作唔到。其次嘅咧就係洗衣機放嘅位置啊，洗衣機上面洗衣機頂咧，其實亦都唔係好適宜咧，就係放太多嘅寵物喺度擲住嘅。你放少少嘅又唔係話唔得嘅，咁就放得太多咧，就容易壓住部洗衣機，咁最後咧都有機會令到個洗衣機咧就出現問題嘅。到時未必係電路板噶，可能咧係令到呢一個嘅洗衣機入邊嘅機械或者軸心都出現問題嘅。其實如果洗衣機嘅桶啊個主軸咧就偏離咗嘅時候，而且避震位零件亦都有鬆脱嘅話，洗衣機咧就發覺洗洗下嘅時候會自己識行嘅，識行路嘅，係啊，真係唔係講笑啊，殭屍咁跳下跳下嘅，咁啊出現共共共共共咁嘅聲嘅，嚴重嘅時間咧咁啊周圍走，呢啲時候就真係要揾人咧幫手睇一睇個洗衣機，睇下佢壞嗰個程度係壞到去邊啊！如果真係太犀利嘅話咧，可能部洗衣機嘅成部都有機會要換過噶啦。I wish 啊！你仲有雷暴警告，而家生效紧啦吓，29度嘅气温。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马小强 喺香港撞到就唔出奇啫。 不过喺香港电台撞到，咁就唔止出奇，直头系阿奇生阿奇啊！ 由6月21号开始，每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 约定你向香港电台第二台 齐齐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啦，出边29度嘅气温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间，等我星期二早上打电话俾 Barbie 先。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小白。 系啊，今日朝头早啦，喂，你而家喺街噶啦，有冇见到系咪真系开始落出雨啦？ 嗱，我呢边咧应该寻晚就洒完一阵雨啦，但系而家暂时咧见路面情况，啲地下都系干嘅。马路都算系干啦，即系我仲未出到九龙啊，即系喺隧道之前，咁所以咧应该暂时今朝就即系起码近一个钟头应该冇落雨啦。 寻晚咧都落雨，落得都几大啊吓，咁啊睇下呢几日咧，天文台都已经预告咗咧，系会有啲雨水嘅，咁啊但系几时落出咧？咁啊等个天话俾我哋知啦吓，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准备定雨伞啦吓。 冇错啦，嗱我自己咧都有个习惯，除咗话听住收音机之外咧，亦都会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碌下手机啦。咁碌手机嘅时候咧，都不忘会睇下啲天文台嗰啲天气预报咧，其实而家都有晒成九日之后嘅预测咧，都知道大概之后会唔会落雨啊，或者会唔会好天啦、 啊？ 咁啊呢啲时势咧，夏天最好系带定把遮噶啦，因为咧晒嘅时候咧就可以挡太阳啦，落雨嗰阵时咧就可以遮雨水咯，咁就比较安全啲嘅。 系啦，咁啊准备定咧，咁啊有啲落雨啊，咁啊挡一挡啊，如果唔系咧，你知香港啲冷气都冻啊，吹亲咧多数都病噶啦吓。 你系咪想讲挡住把遮喺 office 啊？即系隔隔啲冷气。 喂，都得喎、啊！如果風口起嘅話，你開住把遮，又可以吹翻乾把遮，係咪？係啊！ 呢個史上最新穎嘅方法。 係啊！ 突然間今日如果見到啲辦公室同事喺度開遮咧，唔使擔心，吹乾佢少少啫。可能朝頭早翻嚟嘅時候有少少落雨啊。 係啦，你估我唔到啊！話俾你聽呢啲。 係啊，喂，不過我想講咧，其實咧，嗱，我講翻一個少少我自己嘅觀察啦。咁啊，話説咧，我自己琴日咧就去咗睇醫生啦。 嚇！ 咁因為咧，我自己都好一段時間冇睇過醫生啦，即係健康上都叫做嚇。touch wood， 我唔夠膽講話好好，但係都好好彩，唔使話成日都見到醫生哥哥啦嚇。咁、但係咧，我發覺咧，原來咧，真係當你一段時間冇去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咗有啲嘅變遷咧，係令到你覺得，原來疫情期間咧，真係有呢啲嘅影響喎。嗱，疫情我哋成日都講話可能好多嘢嘅生意會差咗啦。最常講嘅就係啲飲食業啊、酒店業啊、旅遊業啦。但係我想話咧，我發覺原來咧，連呢個醫療界咧嘅影響都係好大嘅。 哦，係啊。 係啊，自己開嘅私人診所啦。咁咧，因為話說我自己咧都係有相熟，即係睇開嗰啲譬如話係鐵打或者係中醫咁樣啦。你知女士都好中意話調理下身體咁樣噶嘛。咁啊，特別幾時會想調理咧？通常你病咗咧， 會元氣大傷之後咧，你就會特別想調理嘅，即係硬係覺得啊，自己可能呢樣嘢唔夠啊，或者嗰排瞓得唔好，所以抵抗力差咗。咁樣通常你食完西藥咁樣啦，我自己就習慣咧，中意用中藥調理下，即係覺得要清翻啲西藥入去，即係喺身體入邊咁樣啦。咁就好想試下做呢樣嘢。咁但我發覺咧，我呢一年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因為可能真係成日戴住個口罩啊。咁病咧真係少咗嘅，即係傷風感冒係少咗嘅。 啱啊。 咁於是乎咧，調理嘅次數亦都少咗啦。 啊。 咁當我琴日咧唔舒服嘅時候咧，想去睇醫生啦。跟住當我去到個醫生嘅門口嘅時候咧，我發覺佢成辣啊，全部嗰啲鋪頭嗰啲診所咧，全部冇曬咯。 嚇、啊！係執咗粒啊！ 是啊，原來呢因為真的生意難做的關係呢，就大鋪就搬細鋪。 哎呀。 是啦、啊。咁再加上呢，因為我睇嗰個係中醫呢，佢本身都有睇埋人哋嗰啲咩骨傷啊、鐵打嗰啲啦。咁跟住我就多口問下，佢原來呢疫情期間呢，唔知係咪啲人呢啲運動場封曬啦。咁又少咗人跌親喎，跟住又冇乜人咬柴喎。咁於是乎呢個營業額呢又真係低咗喎。 哦。 係啦，即係有呢啲嘅連帶影響，咁可能我哋平時未必會好留意，或者未必會好察覺啦。咁、但係即係當我自己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咁啱似去到訪咧，就打人牙教咧，咁啊傾下傾下就傾出呢啲話題來啦。 哦、啊，我都識得啲專科醫生咧，佢哋都話因為由呢個疫情開始嘅時候咧、疫情係即係大家擔心嘅，咁但係大家就好注重呢啲嘅個人衞生，又成日洗手啊，戴住口罩啦，咁啊變咗真係其實佢哋啲生意少咗嘅喎，佢都話呢個時。以后其实最惨咧就系嗰啲私人医生，因为好多咧即系生意难捞啊，佢哋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嘅，咁但系生意难捞就系一个事实咯，系咪？ 系啊，同埋即系原来真系有呢一个症状，即系因为一来啲人真系戴咗口罩啦，病痛就少咗啦，二来即系因为大家嗰、那个室外嘅活动量亦都低咗嘅， 系啊， 虽然可能你话多咗人去行山啦，但系咧行山又真系比较起，如果你话打篮球或者打排球或者踢足球咧。嗰、那個跌傷撞瘀嘅情況咧，真係低啲喎，點解？咁所以咧，嗱，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即係證明我哋其實大家都係健康咗嘅咁。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好似我呢啲突然之間有需要嗰啲咧，去即係知道咗佢哋嘅狀況係咁樣啦。咁我都希望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同一個訴願啦，都係希望疫情咧快啲過。咁都系想，即系维持翻我哋平时正常嘅生活咧，其实大家又会开心啲咯。 系啊，呢样嘢好紧要。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哇，系去到呢啲咁样嘅时候，你一去到睇医生，嗰种嘅心灰嘅感觉，即系我都好戥啲医生系惨嘅。咁但系谂下办法啦，睇下会唔会有政府一啲补助咁啊？大家身体健康咗，系咪少咗睇医生？咁但系冇理由叫医生失业嘅，我又觉得。 系啦，我琴日都鼓励佢，我话唔会嘅，即系大家咧疫情之后咧就会更加注重个健康啦。咁虽然少咗人因为病痛去揾你啫，咁可能多咗人因为保健去揾佢噶嘛。 啱啊，系啊，医生即系各方面都有专业噶嘛，除咗系医人之外，教下人点样保健都系一个方向啊，系咪？ 系啊，同埋咧，我亦都发现咧，即系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其实除咗你话保健方面咧，啲医生都好醒嘅，即系嗱，你知啦，各行各业都有啲新嘅策略同埋招数去对付呢个疫情。當中嗰啲可能生意差咗嘅情況啦，咁醫生都一樣喎。譬如我琴日咧就即係眼所見同埋觀察咧，就開始開發咗啲乜嘢咧，例如係美容方面啦，即係其實你話中西醫都可以美容噶嘛，嗱西醫咧我就見得多咗咧，係嗰啲話教人哋食啲乜嘢健康啲嘅餐單啊，跟住又有一啲譬如話顧問，即係譬如話如果你想減重嘅話咧。個醫生又可以提供一啲嘅專業意見啦，即係起碼譬如可能你想減肥之前咧，因為疫情又個個都肥曬啦嚇，咁啊跟住咧就食外賣多咗啦，咁可能醫生就會建議啦，如果你要食外賣嘅時候咧，可能喺啲咩嘅中素食啊，或者食啲乜嘢嘅食物類別咧，又會可能對你嘅健康比較良好啲啦咁，或者如果你真係好想減肥嘅話咧，可能有啲生活習慣啊，又或者喺啲飲食方面嘅地方咧，你要注意喎咁。咁我見到咧係多咗呢一啲咁樣嘅宣傳咧，係吸引啲人去嘅。咁我唔知道算唔算係半轉型啦，或者係開發咗啲新嘅市場出嚟咯。 算㗎啦，咁啊始終醫生嘅執照係難考嘅，咁啊由佢哋嘅專業話俾我哋聽。美容啊，靚仔靚女啲啊，我覺得個可信程度係會高好多嘅，即係好過一般嗰啲唔知邊個行出嚟咁，我鬼信佢咩？咁啊，醫生係有一個公信力喺度嘅。 都是的，都是的。咁啊，即系所以即系唔知道会唔会啦，即系希望佢哋啲生意都会好啲啦，即系亦都意味住个疫情其实系会好啲咯。 嗯，啱啊，好啦，咁啊，唔该晒啦吓，我都听到咧出边好似都落紧大雨啦，系嘛？ 哦，咁又未至于，不过可能因为我去咗另外一个区啦，已经成功咁样。 啊，哦，咁啊， 系啊，翻到你嘅附近啦。 好啦，好啦，咁我哋转头见啦。 好啦，一 阵见， 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晨光百科， 星期二的早上6:44，注意雷暴警告是生效的。刚才 Barbie 都说来到我这区附近好像都有些雨水，即是九龙这里都已经落紧雨了，大家留意住了。好啦，今日同大家讲下，既然我哋咁耐冇去旅行啦，唔知道大家仲挂唔挂住日本娃娃呢？卡哇伊呢？咁日本人呢都会叫呢一啲叫做和服啊，佢哋着嘅衫叫做和服，或者呢叫做kimono， 浴衣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中文呢亦都做呢就係着衫或着物咁样，亦都有呢一个嘅写法㗎喎。日本人将和服啊，亦都可以叫做吾啊，姓吾嗰个吾，吾服，唔系吾到你吾服嗰个服吓、啊，和服咯。好，和服到底点嚟嘅咧？因为有呢一种嘅服装，其实相传亦都系嚟自咧就系中国嘅吴国，咁啊当其时传过嚟噶。吴国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三国魏蜀吴嗰一个嘅吴国啦。作为三国时期啊最有战略才能之一嘅孙权咧。当其时都搞到你咁 hea 噶啦，大家都明白啊，三国啊嘛，七国咁乱啊。啊，蜀国咧就忙住北伐嘅时候，咁啊，亦都系佢咧就凭住呢一个嘅机会啦，大力咧就展开佢嘅外交，同外邦咧就系往来噶。更加咧就以苏杭为核心啊，咁啊，将佢哋吴国嘅丝绸业同埋纺织业，咁啊发展得非常之蓬勃同埋发达。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服装也开始传入日本了。由那阵时候开始长达2000年的历史里面，日本人也不断改造完善了这一类型的服装，逐渐演变成就是我们今天见到日本和服的风格了。刚才讲过和服其实分了两类的，一种就是刚才那个叫做着物，着是着衫的着，物是物件的物，日文叫做 kimono，意思即系解着咧，就穿着用嘅物品咁解哦。仲一种咧，就写成系浴衣，即系好似冲完凉嗰个浴啦，浴衣咁样。一个名字咧，就日文嘅名字叫做浴衣，亦就即系话咧，冲完凉之后咧，咁啊会着呢一个嘅衫嘅。正规同埋或者咁讲啦，正规嘅和服咧，亦都分咗咧，就系有七层啊。咁啊，七层，你谂下，如果要不断去到着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咧几繁复嘅概念喺度。着完一层，二三四五六七，和服系一个好复杂嘅工程嚟嘅，真系用工程去到形容啊吓。由设计绘制花纹开始，咁啊设计好个花纹之后，又要咧去工匠嗰度咧就做纺织嘅功夫。所以每一套的和服都是独一无二要订做的。今天我们都可以就是订做的，不过要去到日本先。每一件的花纹和色泽其实都是不一样，都是那句了，有些人更加说到有不同人穿着和服，更加有不同的灵魂在里面。日本人当他们去到就是某一些地方或者特别的节日，他们都喜欢就是穿着和服的。最贵的和服呢，到目前为止真的可以说超过100万港币的，有成2000多万日元。欧洲的名牌很多时候都未必贵到这个的叫做价钱，但日本人都会觉得穿着和服是一种自豪的感觉的。在日本其实也有一些人他们上班是会特定穿着和服的，不过而家咧都变咗，一般嚟讲系叫做系酒吧嘅雇主啦，又或者咧喺佢哋参加一啲嘅婚宴，日本有亦都有啲叫做成人礼，去寺院参拜呢啲嘅时候，哇或者系毕业啦，佢哋一样咧会着住和服噶。一般嚟讲除咗咧就女士会着和服之后，男士亦都咧就会着噶，甚至乎咧仲会着埋嗰对嘅剧仔啊，剧好似拖鞋咁样嘅咧。 冇错啦。在古代日本的女士穿着和服的而且确呢仲有一个小秘密的，就是他们并不会就是穿着埋呢一个嘅内裤的。问题就是因为嗰阵时嘅衣服呢，第一就冇内裤嘅一个发明啦，都是由西方传入去的。未到明治嘅时间，咁日本嘅和服呢其实亦都呢都有七件啦，其实都好够冚住㗎啦。去到明治维新之后，西方的叫做衣材才传到日本，所以才有女士的内衣服。日本的和服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不知道你是喜欢哪一种的和服呢？ 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6:53嘅时间要提一提各位听众啊，雷暴警告生效啦，以及系黄色暴雨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朝早嘅时间啊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生效嘅，咁啊出边嘅部分地区咧都系落大雨噶，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吓，呢一个即系路面上面嘅情况。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大家睇睇啦，丹麦球星艾力神啊早前出战欧洲国家杯嘅时间，突然之间就晕咗啦。咁啊队医咧就话到啦，佢曾经心脏出现咧就系停顿啦。好在当其时咧就有心肺复苏法啦，以及咧就利用咗一个咧就系心脏除颤器 AED， 咁先至令到佢嘅心跳回复翻，咁啊救翻佢一命。香港消防处都显示，其实本港每一年有超过咧就6000宗心脏骤停嘅事故。咁啊，为咗加强翻啊市民咧，就利用呢一个 AED 拯救生命嘅效率啊，消防处都推出咗咧一个叫做 AED 睇得到用得到嘅计划。喺全港啊，超过100间嘅消防局以及救护站之外咧，更加会咧就添置 AED 系统噶，即系嗰个心脏起搏器啦，并且咧就会设立系 AED 揾得到嘅网上资讯平台，展示超过900部 AED 嘅位置，咁啊希望咧可以话俾市民听，万一遇到危急嘅时候，你附近边一个嘅位置咧系有呢一啲叫做起搏器啊吓。一直以嚟都系噶啦，消防署咧都好努力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啊，其实任何人咧，即系佢哋嗰个 logo， 任何人咧都一样可以咧，就系做得到救人嘅，唔系净系消防员同埋医护人员先至救得到啊吓。佢哋呢一个 AED 揾得到嘅网上资讯平台啦，咁啊列超过咧就系好多唔同，譬如政府同埋私人机构，包括医疗辅助队啊、机管局啊、港铁啊、赛马会啊、迪士尼乐园、红十字会、香港科技大学等等等等啊，唔同嘅机构公司，佢哋900部嘅 AED 嘅位置平台，更加咧就会导向市民咧取得呢一啲嘅 AED 嘅。希望未来咧会有更加多唔同嘅机构咧系可以参与啊吓。咁啊有高级救护咧嘅专家就话到啦，心脏停嘅事故咧系非常之快速噶，不可以预计，而且咧极具致命性，会随住咧即系可能时间嘅流逝啊，即系停咗之后，时间嘅流逝越长咧，对人嘅生命嘅威胁咧就构成得越大噶。嗱，呢啲嘅设计咧其实系俾一般人使用。普通人就得噶啦，唔需要，并不需要咧接受过任何嘅训练，只系需要按照住语音指示，即系佢用广东话指示你嘅，你放心。而且咧容易保养，咁啊 AED 亦都会定期咧就自行测试，如果有问题咧就会显出提示噶啦。咁如果你系附近有嘅，你都不妨每一日咧就尽量去 check 睇下佢咧有冇坏啊，需唔需要去到补救一下啦吓。3分鐘之内，如果能够用得到咧，呢一个 AED 对于心脏骤停嘅人嚟讲咧，存活率啊可以超过70%噶。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gonna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Come on。 实验室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加一个门曲式拣下款。明明无人可睇到这种毅力，没派对也会上场，要闪光灯都够好。明明无从心都起傲，为何全场人即刻起身致敬 ？Cause I'm your boss。 呢只歌就嚟自 Mirror 嘅 Boss 啊，时间都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啊吓。咁啊，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接落七点钟之后，二台晨光第一线啊，除咗咧会有小白白元浩之外啦，咁啊，芭比林慧啊，头先都听到啦啊，佢都已经飞咗翻嚟噶啦。转头啊，继续喺二台晨光第一线同你见面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是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咁话，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等我估下先，嗱，朝头早7:06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除咗有白权路小白之外啦，咁啊，仲有芭比林慧喺度啦。早晨啊，吓！ 早晨啊，小白。 系点啊？我估咩咧？我估咧，就算而家唔塞车，因为黄雨底下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底下，一阵间咧都应该会塞车啊！你好啊，爹哋。 早晨啊，估中咗啊，醒啊，小白。早晨啊， 听得爹哋多啊嘛。落雨嘅时候咧，就一定系行车缓慢，我自己都知啦。 系 慢下慢下嘅时候咧，就梗系会塞下车噶啦，系咪？去到樽颈位又好，边度都好啦。咁啊，落雨嘅时间咧， 能見度又低啦，大家又心急啦，可能唔覺意咧就嗨到，未必撞到嘅嗨到。 唔係先諗正面啲，佢行車緩慢係因為佢謹慎警惕，所以慢慢駛，即係望真啲先，左顧右盼下先，慢慢再向 前。不過都仲係有啲人心急嘅喎。 係咯，所以每朝早咁多意外報，好唔願意㗎。 係啦， 啊隻報話壞車算㗎啦。 係啦， 有咩消息都要報，不過我哋就祝福佢哋，希望佢哋可以慢駛而小心啦。 有咩消息當然要報啦，但係個心就唔想。 咁啊，梗系啦，咁啊，睇睇今朝有咩报先，啲 好啊，咁啊，有呢个爆水管嘅封路啊，吓，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啊，童子街爆水管石荫，咁而家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就讲多次啊，石荫嘅童子街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啦，要全线封闭，咁部分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较早前尖沙咀嘅嘉兰围咧有水管急收啦，嘉兰围近住嘉年威。路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不过喺早上嘅七点正咧就已经封路重开啊！尖沙咀嘅嘉兰围近住嘉年威路道封路重开，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暂时系咁多。 嗯，咁希望都只系咁多啦。 系啊， 童子街啊，原来一条街嘅啫。 是啊，好多街名好得意噶， 系啊，咁啊，晨光咧都有个环节咧，我专嚟讲好多唔同街名嘅，咁啊有机会大家都听一下。不过头先我揾啊童子街。我又忽發奇想有冇玉女路啊、玉女道啊、玉女里啊？ 啊，好似冇玉女路、啊。 冇喎、啊，我揾咗一個最近嘅玉女道啦、啊，喺、四川。 哦，四川， 四川唔係香港， 比較遠。 係啊，不過都幾得意啊。 係啊，你只要睇翻香港街道嘅名稱咧，好多都係你意想不到，同埋都幾好笑 的。啊，揾翻佢嘅典故話俾大家聽先。 好、好，每一條街其實都有佢嘅歷史。 有啊，有啊，有啊，都幾得意、啊。 有故仔講啊。 有故仔講嘅。 冇錯。 係啦、啊，咁啊，交通係咁。好咁留意住啦，咁出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系咪真系好差先？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黄雨，而家有雷暴警告吓，系咪个天真系唔掂啊？ 依家咧就仲 OK 喎，啲人都唔使担遮喎， 系 应该。我估计啊，我自己估计啊，广播道嘅上空仲有15分钟到啦，有个 buffer 位俾大家。 就吹到嚟啦，嗰嚿雨云。 系啦，差唔多啦，咁啊真系十五分钟到啊，落出雨啦。咁依家等紧车啊，或者依家散紧步嘅朋友，都系丝丝然。慢活地生活咁样。 咦，我想话咧，我哋收到阿钟哥嘅信息，话依家好大雨啊咁。 哦，系咯，唔知钟哥嘅位置喺边度咧？ 吹系咪？唔知佢嘅定位喺边度？ 睇下佢会唔会 update 我哋先。 系啊，嗱，总之呢一刻嚟讲咧，就未落出雨嘅。你都知啦，广播道咧落雨咧，我哋附近好多树木噶嘛，一落雨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你就算透过我而家部电话，跟住翻翻嚟直播室，你一定听到，哇，出边好大雨啊 ！O 咁样，咁啊，此刻嚟讲，你都仲系见到都系比较安静啲嘅，所以咧就俾十零分钟大家咯，即系叫做。快啲去到一啲有瓦遮頭嘅地方啊！咁今日講到明黃色暴雨警告，如果你都唔帶遮嘅話咧，嗱咁啊就即係用呢四個字啊，咎由自取啦嚇。咁除非你話，哎我諗住咧，特濕自己，特濕自己嘅身咁樣性感啲啊，即係我講啲男士咧，啲恤衫啊，即係濕曬水選嗰啲港男嗰啲咧，咪成件白恤衫都要透視裝咁樣，即係除非你走嗰啲路線啦。如果唔係，奉勸你都唔好啊。就算你走嗰啲性感路线咧，其实都会有机会病咯，病咗影响到身边人咯，所以性感路线都唔容易行啊吓，咁啊，即系呢个纯粹讲下啫，咁大家带遮带雨具啊，等局啦，咁啊嚟到星期二啦，咁如果你话黄雨咧系冇乜动力噶啦，咁不如早啲起身啦，唔好赖床啦，精神啲吓，系啊，咁、如果你话喂唔够精神、哦，咁啊一定会令到你精神，因为黄色暴雨咧。塞車都塞到你頭都暈埋啊！ 係啊，係啊， 所以早少出門口咧都係有備無患。頭先聽到你同 Didi 講咧，都話喂有機會有塞車啦，或者大家駕駛嘅時候一陣落好大雨，好似鐘哥咁樣講落好大雨，咁啊都會揸慢少少。咁所以咧朝頭早雨鬆啲時間出門口，無論係翻工翻學嘅你咧，都要用多啲時間啦。 好。明白晒，咁你啊， 大天气交翻俾你哋咯， 快啲翻入嚟啦吓， 唔该晒啊， 一阵落雨啊，钟哥都 update 咗我哋啊，佢话佢喺荃湾一带，系啦，咁啊荃湾一带如果好大雨嘅话，咁啊根据呢一个风向嘅话咧。 咁啊，头先天文台有啲又话而家咩时速70公里啲阵风会差唔多嚟到。 你咪想计翻条数啊？帮我 系啦，我估广播道都应该系十分钟到啊，就应该会落雨。 阿欧头先讲话咧，觉得而家好安静咧，我即刻谂起嗰句说话系 暴风 雨 前夕， 通常都系宁静噶。 系啊，通常都系宁静啊。咁我估呢度都好快落出雨啦，可能你个区都已经落紧大雨，希望你走得切啦吓，或者有呢一个嘅雨具。好啦，今日详细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咁啊，最高气温系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接近周末咧就骤雨会逐渐减少噶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啦，以及咧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而家都系生效紧嘅。咁啊，之前都已经有几日就热咗好几日啦，系咪好热啦？大家都话咁啊，落下雨咧就唔好抱住个身体，做乜落雨啊？应该谂下，真系凉咗好多、啊。 系啊，凉凉地咧，就个人冇咁流得多汗咧，其实都舒服啲嘅。 系啦，凡事向好嗰方面谂啊、 享受下唔同天气。 系啦，唔落雨嘅话，我哋水塘都干啊，唔系净系话荷包干，水塘都干，咁啊真系弊翳啦吓。朝早嘅时间7:13，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跟我们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今日咧就想讲下一个 case 咧，就同自身有关啊，即系除咗话同屋企人啊、身边嘅人关系之外咧，有时候我哋都成日话唔系好了解自己啊。咁我身边咧就有个朋友，咁佢做咗同一份工咧，都做咗十几年噶啦。咁但系近呢一两年咧，见佢咧。做好多嘢都好似提唔起劲咁样，咁其实佢就话自己陷入咗一个好迷茫嘅阶段，觉得自己好似做极都系咁，但系又跳唔出嗰个 comfort zone， 因为佢都佢自己觉得啦，去到咁上下年纪咧，要重新再去适应一个新嘅工作环境啊，或者再去谂一个挑战嘅时候咧，俾自己嘅时候咧，好似又好难。但系咧，佢每一日喺翻同一个岗位度做嘢，又会觉得好似死气沉沉咁样。咁啊，周华山博士，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即系处理自己嘅情绪咧？当大家去到一个叫做樽颈位嘅时候， 系啊，阿 Kitty， 我谂近期香港好多人都去到呢个位啊，即系无论咩年龄啊，我遇到啲朋友甚至20多岁都觉得自己系樽颈位，睇唔到前景，唔知点算。我啱做完份工，發覺唔 work， 然後我的工種好似啲衰落衰退當中啦，咁點算咧？咁呢個係我諗係成個社會集體嘅挑戰嚟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集體嘅轉機嚟嘅，可能上天都係想我哋升咧提升嚇。咁所以我哋而家都面對好多好多集體嘅衝擊，甚至集體嘅創傷嚇。咁呢個唔係淨係個人嘅問題嚟嘅嚇。咁所以我諗好重要咧，就要識得同自己溝通啦。其實任何關係咧，最重要都係自己同。自己的关系，然后先至同父母关系啊，同伴侣关系啊。因为如果当自己同自己的关系出问题咧，同任何人关系都会出问题嘅。即系如果我讨厌自己、憎自己，咁我自然对任何人都唔 OK 吓。咁实质上可以点做呢？我觉得有几样嘢我哋值得留意嘅吓。第一咧就系俾自己每日有一个 quality time， 即系一个有质素嘅安静嘅时刻，哪怕系几分钟就 OK 噶啦，唔系要好长时间嘅。咁香港都好多花草树木㗎嘛，楼下嘅公园啊，即係我喺大自然嘅环境，花草树木呢，我哋相对地比较容易放低个外在嘅世界嘅。咁静心好简单讲，就係将个心静落嚟。因为平时我哋好多杂念啊，譬如呢个男子咁样，佢好迷茫啊，好迷失啊，唔知点算好啊，即係到樽颈位啊等等啦、啊。咁就好多恐惧啊。恐惧一出的时候就美幻美流，去越描越黑的、所以自己吓了自己先的，所以是一个简单安静的环境，甚至可以坐在梳发都可以的，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或者可以放你喜欢的音乐，给自己静下来，又容许个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两只手可以放在胸口，两只手搭住手掌，搭住手掌、放在胸口，这个动作非常重要。一当我一做这个动作，甚至现在听众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你单手啊，单手做这个动作，你就发觉啊，我尊重我自己，我爱我自己、我放低这个外在世界，我暂时不需要活在阿妈、阿爸、老公、老婆的声音里面、我尊重他们，但我首先回归我内在先， 咁呢個步驟係非常重要嘅，就係、是、培養一個習慣。而當我翻翻內在嘅時候咧，我就翻翻去我自己成長，又問翻我自己所謂初心，問翻我依一生真正令我最開心、最感動嘅係啲咩時刻咧？咁某啲鏡頭就湧翻出嚟噶，童年嘅鏡頭啊，同班朋友去玩啊、去唱歌啊，或者交談啊，或者我曾經幫人啊，等等等等咧。咁我開始有翻啲內在嘅力量，同埋我開始清晰我真正嘅需要係啲乜嘢。我係好中意去幫人，我好中意自己去沉思，我好中意做研究，我中意去探索，淨係中意團隊咧。即係開始個即係有翻個自我定位清晰翻。如果唔係，就不斷隨風擺柳。边个请我就去边度啦，边度流行就做边度啦，但系嗰个都唔系你嚟嘅， 系 嗰个都唔系你最啱嘅嘢，你只系勉强揾到食，但系你自己会好唔开心嘅，发挥唔到你， 系 即系好委屈自己。 跟住呢个情况又间唔时又再出现啦，即 系 做一轮又再出现，做一轮又再出现， 重复，无限 loop， 无限重播。所以当我翻翻自己嘅时候咧，我清晰自己系点咧，自然内在嘅良知、内在嘅智慧帮我做判断嘅。咁、如果面對一啲好實際嘅迷失嘅時候，我鼓勵，我非常鼓勵。一方面係對內啦，另一方面對外可以多啲同朋友分享啦，或者參與一啲團體啊，參加啲我有興趣嘅團體，發脾氣出去做義工先嘅。當我一連結咗嗰度咧，第一我攞翻我嘅力量，我的力量會越大，唔會跌咗落一個好抑鬱啊、好自閉啊、好沮喪嘅情緒先。第二就透過呢個互動嘅過程咧，就好多新無窮盡嘅可能性啊！那個火花就會爆發了，激活了出來的了、你在教會做義工好，在佛堂做義工好，什麼都不重要，做那個工種是不重要的。透過那樣東西，我第一有一些生氣，有一些人氣，還有在個互動過程中， 我偶然就會 jam 到很多東西出來的、哇，唱歌可以這樣，跳舞畫畫可以這樣的，即那樣不一定有多少錢，而是發覺有很多可能性會走出來的。自然當我做到一些有價值呢，就會有價錢的了、即當那樣東西真的 對人是有價值的，自然會有人批你的，即價錢一定是跟著價值而來的、所以首先不要聚焦在價錢，我說崔傑彤你現在給多少錢，那你就會收線的了，即很沒人開口這樣說話。但如果我不斷為對方創造價值，咁遲早有一日佢都話：哎呀，華生邊我俾翻啲錢你好嗎？你個社會價值，你通常收開幾多錢啊？嗰個對話就自然會嚟嘅啦，係好自然嘅事嚟嘅。所以生命首先聚焦喺價值，為自己創造價值。而為自己創造價值最好嘅方法就係為他人創造價值。無論我同任何人相處，我都諗下。我能够在这一刻为你创造什么价值呢？不一定是这位伟大的，我只是讲一句鼓励的说话，行不行？我送一份祝福给你，已经是为你创造价值了，就不是要拯救这个世界，不用这么夸张的。当我这个养成一个习惯，逐渐我就完全离开了刚才你讲这个男子那种樽颈、迷茫、迷失、不知道怎么办，他的能量已经提升了，还有他已经引发了一个同频共振，一个社群，一个团队，大家一起就是这样去的了。所以由安静时间开始，自己内在静心开始，同人连结开始，参与一些义工活动开始，都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有阵时候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樽颈位，就是自己在这转牛角尖，好像仿佛自己躲埋了在这里、即是左想右想，又或者是、focus 了在某一样东西那里太耐。其实我们的人其实是很应该跟、社会去连结，跟其他人去连结，跟住攞一啲嘅衝擊俾自己咧，反而就會好似茅塞頓開咁樣，好似頭先阿周華山博士你咁講，就會哦，原來好可以 gen 到好多嘢出嚟嘅，即係見到自己好多嘅可能性啊，或者諗到好多新嘅 idea 咁樣，就令到你本身聚焦嗰樣嘢咧，都可能會揾到一啲方法去到解決啊。 是啊，讲得好好啊，我哋需要切记，人生总有挑战，总有问题，同时一卷入去咧，就越管越黑，即係。作茧自绑啊！相反，当我哋开始同人互动嘅时候咧，我每讲都系社会人咧，嗰、那个问题就会变成一个提醒啦，变成一个转机啦，变成一种新嘅可能性啦。我哋生命先有转化，先会有提升，同埋先有真正嘅突破。所有突破前都系黑夜嚟嘅，所以珍惜每个挫败，珍惜每一个黑夜。 好多谢周华山博士嘅提醒，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唔该晒你。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啦，朝早7:22嘅时间啦吓，咁啊提提大家啦，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朝早嘅时间啊生效啦，部分地区咧都系落紧大雨，留意住啦。咁啊雷暴警告亦都生效紧噶咯，咁啊去到早上嘅8:30嘅，朝早嘅时候咧，啲天气都比较上飘忽啊，咁啊特别今日朝早啲天气直头差添啦，咁啊但系最紧要系咩咧？拎住把遮，又唔好影响自己嘅心情，系咪先？影响自己心情又无谓啊，系咪？都系嗰句前几日落太阳好猛，你又话太阳热得滞，而家落雨咪好咯。 系啊，享受下唔同天气啦，有唔同嘅心境都系好嘅。 嗯，系啦吓，澳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 ，Barbie， 喂可以试下睇套戏，可能心情会好少少。 都好啊，好耐冇睇过戏啦，我已经 系啦，嗱你好耐冇睇过戏啦，我揾咗一笪地方咧。近小白多一啲嘅，但你都算近嘅， 唔算远系嘛？ 系唔算远，因为大埔咧好超级嗰个城咧，好远。 我知啦。 喂，呢个绝对系大埔佳音，因为点？呢 个我寻日都有睇到新闻喎，呢个。 因为睇到啦，原来大埔区咧自2001年之后咧就冇戏院落成啦。2001年，哇，数数。 2001年啊， 系啊， 原来佢哋曾经有戏院噶，我真系唔知道。 诶，我都唔知系边啊，其实曾经嗰间戏院系。在哪度我都不知道。 2001年我都住在大埔。 以前是不是应该是在那个很多东西买的百货店的下低那层啊、 不知道、啊、我真的 印象中 很多东 西买的百货店。到到都好多嘢買邊度？ 都喺大埔建設級嗰城。 即係嗱，呢一個商場嘅中庭嘅面向佢個招牌嘅左邊啦， 即 係唔係食肆嗰邊 係 啦？似唔似係好似有間戲院咧嗰陣時？ 我嗱我都唔知。報章嘅報導咧就係話大埔區咧自2001年之後咧就冇戲院落成啊！咁啊，聽眾如果係大埔嘅居民咧，咁啊絕對有啲回憶嘅話，可以幫我哋湧現翻啦。 之前佢都話會有個戲院㗎。 系啊， 不过胎死腹中啫嘛，嗰阵时件事。 等到而家系嘛？ 因为有戏院即系清盘啊嘛，咁啊就话原来连带本身大埔呢一个戏院要起个计划咧，都因为个戏院清盘，咁啊而要搁置啦咁样。不过而家有新嘅公司接手嘛。 系啦，咁啊依家另一间公司咧就会取代啊之前小白讲嗰个营运商啦，咁就将一个多层嘅停车场咧就改变成为戏院嘅，会喺 Q3咧即系第三季咧就开幕啦。咁其实。我都覺得幾好喎、啊，即係大埔多翻間戲院，因為廿年冇啦嘛。咁、如果譬如小白你話你住咗廿年，即係就算你廿年前已經有一個小朋友，你都未必可以帶到阿小小白去睇戲，或者近少少。 最近要出沙田咯， 要去到沙田啦。反而 Barbie 咧就多多一個選擇。 佢落樓添啊！ 佢最近嘅沙田。 我真係落街就係 咯。 我買飛都係咁嘅，踢拖鞋落街買完飛上翻去等咯。 落雨都唔使揼。係 啊，好近啊。 佢Barbie 就多一個選擇，反而即係佢可能過埋套路讲就可以去大埔呢间戏院嗰度，即系感受一下嗰个气氛啊！即系有阵时嚟紧暑假就再多啲唔同嘅电影可以睇得到嘅。我自己咧都因为过往嗰一两年疫情咧，好似 Barbie 咁样讲，系少咗入戏院嘅。就算我做电影节目，可能有时哇入到两三次嘅咁样，但系依家今次咁啊都会再拣一啲哇精炼啲嘅电影入去戏院嗰度睇啦。咁有文化素养嘅，咁呢个梗系交俾阿钟哥讲啦，文化价值嗰啲。咁但系调翻转头，对于我嚟讲咧。入戲院咧，係一個咧，即係自己俾自己咧靜落嚟嘅時間。 啱啊，啱啊，其實我自己都中意咧，係自己一個入去戲院睇戲。 係啊，係啊， 因為 係 啊，因為咧呢幾年實在。入戲院好多時都係帶埋仔仔去， 我都係啊！ 你發覺一入到戲院好忙嘅喎，你要處理佢嘅情緒啊！佢又問啊，阿爸爸點解？佢太多問點解？ 咦，我唔係喎，我帶埋我女入去啦，我女好靜咁睇兩個鐘出翻嚟嘅喎。 係咩？ 係啊！ 咁你可以多啲安排小朋友睇戲。 所以我以前咧未有疫情之前咧，我一個月睇三至四套 戲啊， 個個 weekend 都去睇一套㗎。 同埋有啲講我仔 親子專家咧都話，其實咧喺同小朋友入去戲院睇嘅過程入邊，因為啱啱就國際兒童電影。节啦咁我睇咗啲访问，咁佢都亦都， 咁可能好多戏啱我哋睇喎。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即系有唔同年纪嘅年龄层都啱。 我啱同个仔去咗睇嗰度哆啦 A 梦第二集嗰个咧，咩 3D 嗰个咧。哇！嗰套嘢其實係好睇嘅，大人睇又好睇嘅。啲細路仔佢入邊又冇打交又剩咁，即係佢真係劇情嚟㗎嘛。 即係唔係好明係咪？ 佢唔係好似嗰啲咩鐵人兵團嗰啲咧，又用空氣炮打死唔知邊個咁嗰啲咧。哇！咁個仔梗係覺得入去開頭個畫面好靚，跟住睇兩眼已經覺得好似好悶咁樣嘅。 嗰個叮當第二集我睇咗兩次，所以小白你講嗰個打鬥戲咧，其實都一幕㗎咋，就係講阿大雄咧。 飛翻翻去想做翻細路仔嘅時候，佢咪同阿技安打棒球，即係依家叫伴父啦，打棒球啦，跟住伴父就攞波揼翻佢，就係唯一嗰嗰一對打鬧係，其他都係愛情線嚟啊， 咁細路仔嚟㗎，細路仔邊會明啫？嗰啲梗係唔好睇啦， 佢唔明啊。但係調翻轉頭，今次咁就即係無論迪士尼啊、Pixar 啦，或者夢工場啦，有好多唔同嘅卡通電影啦，都可以留待即係等阿芭比啊或者小白啊呢啲家長帶啲小朋友去感受下。頭先話咧國際電影節咧入邊有篇報道咧講有陣時小朋友都會喺隔離咧一路睇住電影嘅時候咧一路問點解啊？咁咧個專家咧就話咧你嘗試咧唔好答個小朋友。你同佢講話啊，即係譬如小朋友叫小明咁先算啦。小明你睇多一陣先，你就會明噶啦。好多時咧小朋友咧就真係會睇多一陣咧。跟住佢又明咗，跟住佢就唔会喺戏院入面不断再问你问题，之后点啊？之后点？因为好多家长咧都会燥咗啊，都会燥咗，因为 燥一定燥噶啦。 我点知之后点啫？我知之后点，我负责喺 Pixar 入面做啦，我唔使坐喺度做嘢一把。 要反映翻俾个专家听咧，我都有同我仔讲，你再睇多啲先。其实看完他都是不明白的，不过他静了， 他会静多一阵， 因为爸爸的威严底下他静了， 或者调翻转头咧，你叫他看多一点先，是给到一个多一点空间给他自己探索一下，因为你就咁话咗俾佢听，讲真，你早五分钟剧透给他听。佢都冇人啦，即係佢個心就心急想知，但係佢知道咗咧，又覺得有啲冇人嘅咁樣啦。 我又覺得咧，小朋友有陣時同佢去睇戲咧，如果個戲院係即係整得好靚之餘咧，你知有啲叫咩震動椅噶嘛，俾佢去埋嗰啲仲加埋唔知幾多度啊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咧嗰個嘅戲院嘅享受令到佢可以好專心啦。 哦，即係佢覺得係正嘅咁 樣。小朋友都會感受得到噶 嘛， 識嘆啊嘛，即係張凳又有咁多 effect 喺度，係咪先？ 我帮你看看嚟紧大埔嗰间戏院咧，都加咗 D box 嘅动感座位，所以 可以去试下喎。 系令到阿小白咧都觉得带小朋友去都系感觉良好嘅。 咁啊，等佢睇下有机会去下啦 吓。今日系6月22日，星期二，农历5月13，适宜嫁娶、收造、迁徙、动土、作造、入宅。 几好几好， 仲未满足啊？今日忌祈福、开光、掘井、开市， 够啦够啦， 唔使咁担心啦。今日都系世界雨林日， 无论热带雨林或者温带雨林，我哋都要爱惜同埋保护佢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话，希望今年能够访问中国，包括到访新疆地区。今次是巴切莱特首次公开明确提到希望访华的时间表。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继续和中国讨论访问新疆的方式，包括有意义的访问，希望今年能够成行，特别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报道持续出现。巴切莱特又提到香港情况，他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对民主空间和媒体产生寒蝉效应。他说已经有107人根据国安法被捕，其中57人被正式起诉。第一宗审讯将在本周展开，会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重要考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强调，香港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敦促巴切莱特停止发表干涉中国主权和司法独立的错误言论。美国公布第二轮新冠疫苗海外分享计划，当中70%，即是4100万剂疫苗，将透过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分发。 總統拜登上月宣布將向全球分享8000万剂疫苗，繼白宮月初公布首輪2500万剂疫苗分配細節，星期一再公布餘下5500万剂的分配安排。除了透過全球疫苗獲取機制分發，其餘的1400万剂會提供給美國認為有優先需要的國家。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美國有大量疫苗可以同世界分享，但需要克服後勤挑戰，包括共享安全和監管信息，確保疫苗的適當儲存溫度等。欧洲国家杯 B 组，丹麦4-1大胜俄罗斯，以次名晋级16强。比利时凭尾段两个入球2-0击败芬兰，三战全胜，首名出线。丹麦、芬兰和俄罗斯同得3分，丹麦凭较佳得失球取得小组次名出线资格。在 C 组，荷兰凭韦纳杜姆梅开2度，3-0击败北马其顿，三战全胜得9分，首名出线。奥地利1-0击败乌克兰，得6分，次名晋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咧就爆水管，童子街来回方向，跟住石荫商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部分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系石荫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跟住石荫商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佐敦谷公园嗰段亦都挤塞，排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嗰段咧就排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泥围对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模范乡一带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博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情惨王又出嚟俾人 hurt 啦！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面前。 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延续我不如呢一种爱情下巴嘅形象，推出佢第二首嘅作品。连阿 Mike 咧自己都话自己系受伤界 KOL 啊！除咗俾人 hurt 之外，上一个 MV 俾人打伤啦，今次嘅 MV 就要俾车撞伤。 小幸福等得再耐，很愿意笑着期待，来的自来，神都喜欢怪胎。 就是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 ，Eric Kwok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曾比特《我不是丘比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8啊，欧少伯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因为咧嚟紧啊会有呢个狂风雷暴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嗯， 雷暴警告咧而家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30。 天文台用咗个字叫做强烈狂风雷暴， 系啊， 好似比较少见。 天气预测系啊，嗱头先咧我系又系见证住呢一刻嘅。我出门口之前，咁我当然就望一望，因为天色已经好暗啦嘛。咁啊，仲未落雨嘅。咁好彩咧，我就惯常手势就系攞长遮嘅。虽然我成日都会留低，但系我都好怕嗰啲缩骨遮咧。 我等我望一望佢系咪真系攞长遮。 佢有，佢一入嚟 我 见到。 我有嗰句讲过，佢冇带遮就话冇带遮。咁我就一落到楼下咧。即刻就开始微微落雨啦，行唔够两步，即刻就要开遮啦。跟住咧，咁我兜个弯翻嚟啦，佢系啲风开始就迎面吹埋嚟，即系你 feel 到有少少台风嘅感觉嗰啲咧。跟住我就哦，好彩担咗把长遮，如果唔系短嗰啲 嘛，你今日 咩？我长嚟，我长到去诶，即脚眼嗰度咧，唔关事，唔关事，仲要厚嘅。 朝头早佢唔派粮啊，夜晚黑先派噶嘛，系啊。即系我话喂小狗嗰啲粮啊，喂小狗 系啊，都要食一餐啊， 唔系即系食一餐，唔系有得食好食啦，应该话有得食好食啦。 嗱，所以今朝早咧，大家我就觉得带长遮就稳定啲，因为佢唔止系落雨啊，即系都几大风啊。你知道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就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啦，雨势仲要有时颇大添。但系最高气温咧都大约有31度。 喂，打个岔嗱，你两位都有养小动物啊，啲小动物会唔会都预测？到喂，就嚟落大雨啦！主人或者咧，呢个雷暴啊，共共声咧，超级咬底，跟住捐翻落个窿入边咁样咧吓。 前者就冇嘅，系啦，因为多数都系听啲昆虫就会预飘到多啲，即系曱甴啊嗰啲咧。 昆虫同雀仔好准喎。 系啦，咁佢哋喺外边生活多啲嘛，咁屋企嘅宠物咧， 电台都好准嘅。 电台都准，靠其他工具啦。咁小狗咧听到雷暴嘅声音咧。多数都会惊嘅，因为佢系怕大声咯。 咦，我只狗又唔惊，系啊，我而家嗰只狗咧就落雨嘅时候直头系冇反应添嘅。但系我以前咧有只狗约瑟嚟嘅，约瑟爹哩嚟嘅， 细只 系细只啲啊，佢几得意。佢落雨咧，佢见到少少雨咧，佢真系跑喺你面前吠嘅，吠到你点样喐咧？吠到你会想，唔系，吠到你去收衫，好有灵性，真系好有灵性，可以俾掌声佢，真系要俾掌声。 约瑟。 啤梨呢一種舊嘅品種， 佢直頭係叫你收衫，因為嗱，佢見到你晾衫，佢一落雨佢就會廢廢，係喺你面前廢，廢到你上翻上去收衫，跟住佢先至唔廢，即係佢真係叫你上去收衫嘅。 好叻喎！ 係啦， 佢又知道你，佢知道你冇晾衫，其實佢又唔廢喎。 唔係嘛？ 係啦。嗰、那個叻嘅位置就喺呢度啦，佢知道你冇晾衫，佢見到落雨咧，佢由得佢落雨嘅。佢知道佢見到你晾衫咧，跟住咧佢一見到落雨，廢到你去收衫。 好乖喎，好乖，好乖， 幾叻仔喎！ 你 watching you 啊？你有冇晾衫？ 小管家，小管家喎、啊！你嗰只得唔得？ 仔 做到啊？ 梗係唔得啦！ 你 train 下嘛？ 算啦，我有去自由自在啦。 自由自在， 佢知道你啲衫咧晾喺室內啊。 喂，有啲咧寵物有啲責任感係好啊。我見咧。成日落去屋企楼下有个公园，好多朋友可以放狗啊嘛。有一狗咧 ，always 都担住自己咧，爱嚟布布嗰份报纸咧。 哦，系啊，我都有见过啊。 佢系个感觉咧，你望上去咧系比较醒啲嘅，比其他狗。 系啊， 我作为途人咧，我每每都会 appreciate 佢呢个举动啊。 好生性啊。 系啦，儿子生性啊， 自己的事自己做。 系啊，同埋咧，佢咬住份报纸有咩好咧？佢见到其他狗咧，因为佢咬住咗份报纸，佢 唔 会吠 哦。 好啊，我覺得呢個真係 good training 嚟噶，但係咁多教狗嗰啲人士咧，又話咩 trainer 又話成，冇用過呢個咁本土嘅民間智慧。 可能咧，可能覺得報紙污糟係咪咧？即係直接咁樣擔住嗰啲油墨喺度。 我細個睇日劇都係咁樣， 都係咁樣擔住， 都係咁樣嘅， 冇乜所謂。 但係我 攞個膠袋包住份報紙。 我反而見過即係附近啦，廣播度咧有狗狗，又係大狗嚟嘅，佢就擔翻住自己嗰條狗繩咯。即係平時 即係自己放自己喎，都係。 係啦，其實佢根本就唔需要楞住條狗繩嘅，係啦。咁跟住嗰個主人咧就將條狗繩即係佢自己就擔住，咁就一路繼續喺度行。 咩叫大狗嚟？连拖住只狗都费事，我个感觉系咁啦。你哋点睇咧？关于呢个， 我觉得乖咯。 你觉得咁样系乖嘅举动系嘛？ 我觉得只狗实在太生性啦。 系啊，即系所以我都有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 train 下啲狗仔咧，即系个口担住份报纸。第一咧，又可以 系嘛？ 系啊，冇咁多嘢讲啊嘛。因为有阵时啲狗仔咧，佢隔岸见到对方咧，已经系。扯住主人咁样去吠咧， 系啊， 好似起琴咁样啊！ 越细只嘅狗越中意吠。 系，但系究竟我有阵时都喺度谂咧，其实佢哋系想好激烈咁样打招呼啊，定还是系想好凶恶咁样对待对方？ 我觉得好多原因嘅。嗱，我自己嗰只小狗咧，佢无论见到任何嘅狗仔，都会癫咗咁吠嘅。嗱，因为即系你肯定话啊，你教得唔好啦咁样。咁但系我接手佢翻嚟嘅时候，其实佢已经长大成，佢已经九岁噶啦嘛。咁我又唔知道佢之前 你领养佢翻嚟， 系我领养佢翻嚟。咁我唔知道佢之前遇过啲咩遭遇。咁细个遭遇都会有所影响噶嘛，即系可能佢俾狗咬过或者袭击过或者点样啦。咁佢咧见到狗嘅反应咧系大过见到人嘅，反而佢见到人咧都几 nice 嘅，系啦，即系我谂曾经有人宠爱过佢啦，可能都咁佢对住狗狗咧就会好大声咁吠嘅，无论系大定系细。佢曾经试过咧系见到一只雪橇，咁但系佢系吉娃娃啦，佢见到一只雪橇咧可以一路吠。但系一路褪嘅，系啦，咁我觉得一可能 你冇打我啊，埋你啊，埋你过 嚟啊， 过 嚟啊， 过嚟啊， 够胆咧，过嚟， 够胆过嚟，过嚟， 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几人性， 系啊系啊， 通常啲人就 梗系啦，人瘦大噶嘛， 虚张声势咯，系啦，一系就佢自己本身好惊，二亦都佢有想保护主人嘅一个心理， 咁你有冇即刻抱翻起佢啊？ 咦，我又冇抱起佢， 你摸佢，你摸下佢啊！啲细狗咧， 即系安抚下佢， 系嗰个心脏咧，佢会 负荷唔到， 佢会搏得好劲噶。如果真惊嘅话咧，有阵时我见过一只细狗咧，即系个主人抱翻佢啦，跟住我摸一摸佢嘅身体啦， 跳得好， 佢真系咧惊到震， 滚晒， 唔系啊，惊到震。其实虽然佢吠啊，但系惊到震啊，大佬。 我有尝试就系想当佢若无其事咁样咯，即系我唔想佢一见到有狗嘅时候，佢一有啲动作我就。我又相對又有啲動作咁樣咧，咁佢以後就會覺得啊，我有靠山啊，然之後又再吠得厲害啲。不過呢啲都真係要俾翻啲專業人士去train。如果你真係想吠 聽你講開呢狗隻咧，你用一個大遠少少題目，有趣啊嚇！我冇養狗，但我好中意狗仔嘅，其實好中意玩人哋啲狗啊，因為唔使負責任啦，唔使幫佢執布布啦，又唔使用錢養啦， 梳毛又唔使， 係啦，所有都係 就同玩人哋嘅 B B 一樣 啊！係啦，係啦，好開心嘅，覺得呢個係免費嘅福利嚟嘅，係啊，有陣時仲會。仲会同佢哋合照添，仲可以系咪先？即系扮嗰只狗系自己咁 样咧 ，at like 咁样，几好。所以玩人哋只狗。咁我讲开咩呢就系、是、之前咧，我去咗一个将军澳嘅足球训练学校嗰度踢波，隔篱一个超靓嘅狗公园、哦。咁咧嗰一日咧，我踢完波之后咧。咁好多車呢就經過，原來有一個狗仔嘉年華囉、 哦、 即我估係狗仔 party 啦，即可能係即係小霸養柴犬，可能柴犬 party 咁咁嗰一日呢就係啲大種狗啊，大種狗嘅 party、嗯、全部狗呢都好巨大 嘩、哦、大單喎、啊、 大咩呀 大單 大單狗 大單狗 人咁高㗎係 啊嘩咁放心，即係有啲好傷害性嗰啲，我唔會過去摸佢嘅，我都唔係傻仔、啊、即係你見到藏獒，你睇下啲啦。 同埋你要問一下主人先，因為咧我嗰只雖然好細只啦，個樣又懶得意咁樣啦，咁啲小朋友見到啊、哎、狗仔啊狗仔啊咁樣，但佢一揮手咧，嗱都係嗰句啦，你唔知道佢以前遭遇過啲咩，佢就好驚人揮手，佢以為人哋揮手咧就係襲擊佢，咁你知道、 哦、可能個動作似係攞攻擊武器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譬如途人咧覺得佢咁細只應該。即系恶都有个谱啦，咁样点不知一伸手埋嚟咧，即系你喝唔切啊！佢好恶噶，个恶字都未讲完咧，佢就呜咁样就吓亲人。 特别系咧，即系可能喺啲狗仔公园嗰度咧，咁佢哋已经 suppose 系自由奔放咁玩咧，你突然间又想过去整佢啊，又话摸佢啊，佢就。喂，大佬，你 哋玩得好地地， 俾我玩，玩得两嘢，你又叫我，又话点，又话点？ 你踢紧波啊，你都唔想人哋过嚟嘈住你啦。 系啦， 唱紧 K， 人哋抢麦过嚟噶。 系啦，嗱，呢啲比喻好好啊。嗱，唱紧 K 啊，俾人抢麦，踢下波咧，周知无日个领队啊，成日小白过嚟， 讲啲嘢你知啦。 过嚟， 麦康麦康麦康 ，beefing， 饮水。喂，大佬，我都冇瘾啦， 系 啦，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咧喺嗰个将军澳那个占地都几大下嘅，所以见到啲狗仔咧，可以用呢四个字啊，热情奔放，佢咧可以奔走好远嘅一个长距离咧，而咁佢有啲围栏咧，唔惊走咗只狗仔咁样， 咁佢真系可以放绳， 系啊，有几只狗笑起上嚟添，我见到佢哋好开心啊吓，咁啊，睇下你哋啊，作为狗嘅主人啦，有冇兴趣带下？啲小狗去唔同嘅一啲狗仔公園，因為依家其實都好多，除咗嗰度，仲有一個喺西環碼頭嗰度附近又起咗個新嘅狗仔公園， 好似北角嗰邊都有， 喺嗰度又有啦。咁全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狗仔種人嘅，咁愛狗嘅人士咧，大家就好好多啲愛心照顧狗狗啦。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留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说的多。 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无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 12分啊，听过 Tonic 嘅离散，最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现正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30。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钟哥， 早晨早晨，嗱先讲咗先咧， 系 同你哋可以开个唔可以鼓吹咩啊？ 赌博 啊， 鼓吹。 不过我都想同大家赌一铺，而家雷暴警告咧话去到今日嘅9:30咧， 系、 一定会延迟。 哦，系啊， 我支持你呢个谂法， 因为通常都迟嘅， 系啊， 好少话提早啊，即系今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9:30，不过会提早半个钟头雨，系、唔会提早 嘅，唔会噶， 通常都会迟嘅， 系。我都相信是，因为头先我出门口之前咧都有睇到即系电视嗰、那个 天气 报告 啊， 系啊系啊，咁佢话啊嚟紧一两个钟咧。再大雨啲喎，咁样咁我谂都系跟住啲雨嚟噶啦。同埋头先小白都讲得啱，啊好少咧天气预测会话系强烈狂风雷暴，咁、应该都劲啊。 嗱，可以做一个目击证人啊， 系 中晒噶，嗰四个咩字话？ 强烈狂风雷暴啊， 好强，好烈。 吓， 真系雷暴啊！ 系啊， 好劲啊！ 咁啊，大家今日翻工啊，出门口啊，小心啲啊，尤其是揸车嘅你啊，应该就会都预翻松啲时间啦。 咁行路都要小心啲， 系啊，系啊， 因为呢啲咁嘅天时咧，我成日都话你担咗遮都冇用嘅。 所以我咪话最好就担长遮咯， 都冇用啊。 好过冇啦，咁唔通担咩？ 你担啊？担长遮又唔好啊？ 点解？ 你会短叹啊嘛。 冇啦， 啱啱已经短叹完，所以冇事，叹咗出嚟就冇事噶啦。喂，嗱，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咧，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发挥咗好多自己嘅创意啊，喺屋企嘅时候咧，都做咗好多咧一啲叫做神器嘅嘢。咁网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短片流传啦。咁我自己最近咧留意咗有几个嘅新发明咧，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嗱，而且咧呢几个嘅新发明咧，都系由一啲自己家居嘅小创意就变成咗一个商品，都惹嚟咗几多人去购买咁样嘅。嗱，先讲我觉得最唔吸引嗰样先啦，就系榴莲拖鞋。 咩啊？ 榴莲拖鞋咯。 顾名思义，攞个榴莲壳整啊？ 冇错，佢系嗱，佢系多少少心思嘅。榴莲壳咧，未免过分咗少少。 咪系咯， 佢系攞榴莲皮，即系佢首先咧将硬嘅部分咧同个皮分割咗先，咁就将嗰个皮咧，即系话有钉钉嘅榴莲壳嗰个表面咧，就摊平，变成咗一块咧足够可以俾你成只脚板踩落去嘅阔度同埋。长度 皮嗰意思系咪即系仍然有钉 有 钉 钉 嗰个 位 啊？ 系啦， 咁我咪我嚟做脚底按摩啊？踩 冇错嗱，钟哥，你都有呢个头脑喎， 真系噶， 系啊，佢真系发明咗样咁嘅嘢出嚟，冇错， 佢而家先发现你有头脑， 你 又似你啊！我唔系而家先发现，我系再一次揾机会赞赏啊，钟哥啫。嗱，呢一个所谓嘅榴莲皮拖鞋咧，就同你哋谂嘅一样啦。 卅几年，点啊？卅几年前啲人已经讲啦， 系咩？ 你又点会估得到系呢个榴？榴莲皮拖鞋，你先至再次得到呢个称赞啦。 嗱，但系咧，嗱呢一个嘅发明嘅人咧，就帮佢屋企人咧，就系拍咗一条咧试穿呢个榴莲皮拖鞋嘅短片啊。咁喺短片当中咧，嗱佢虽然声称咧佢系有促进血液循环嘅功效，因为佢应该系刺激到啲穴位啦，点都实吉得中啦。你咁样嘅发谂， 咁你要磨翻钝先啦，嗰个嗰啲钉钉 系咯，系啦，我片 其实菠萝会唔会好少少？ 菠萝起唔到一块皮出嚟啊！ 哦，系啊， 菠萝因为佢嗰、那个你唔会起到一块皮，佢会散嘅。 哦，系啦、要注意埋呢一样嘢。咁但系咧，短片当中咧，我就完全感受唔到咧，佢系即系按摩系有任何功效咯。我净系见到嗰啲人喺度惨叫咯。 不过咧，即系虽然话就算啦，佢磨钝咗，你可以着啦，即系当脚底按摩都冇用啊。但系有一啲人咧会好喜欢嘅，脚臭嘅人咧，因为用呢种浓味。 蓋過另一種龍味。 哦， 嗰陣聞到只腳咧都係榴蓮味啫，唔會聞到腳臭啊。 咁臭嘅？唔关只脚事，只鞋啫嘛。咁你哋呢一个咧，就同我第二样想讲嘅发明咧，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啦。都系有呢个覆盖气味啦，咁讲啦，覆盖气味嘅功能嘅，就系、是、菠萝包口罩。 咩吓？ 咪将个菠萝包咧切咗个顶咧，咁佢通常入边咧会为咗佢焗得松软啲咧，就可能唔会话好实心噶嘛，即系佢会入边系外脆内软，就系、是、菠萝包上高嗰、那个酥皮面。系啦，咁就将佢切开咗之后咧，就摆喺个口前面，就覆盖咗口鼻，成为咗口罩。 冇、哦、用嘅，冇用嘅，用得一阵嘅啫。 哦，跟住你会食咗。 系，跟住好快自己食咗啦。跟住咧，即系谂下都再高兴啲咧，不如搽块牛油喺后边咧，贴近啲菠萝油啊嘛。 一路舐啊嘛。 一路舐食得仲开心。好快行出街，未落到去巴士站，你已经食晒。 哦，嗱，呢一个咧就已经成为咗日本嘅一个其中一个最新嘅新兴美食啦，即系已经开埋铺头噶啦，就系卖紧呢个菠萝包口罩咁样。咁呢个就系第二个叫做家居嘅小发明啦。第三个咧比较新啲嘅，就系、是、一个叫做直播嘅神器。呢、這、一个乜嘢直播神器呢？嗱，因为咧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好多时会用咗啲嘅视像嘅上堂又好啦，开会又好啦。咁跟住咧，有一个日本人咧就发明咗呢一个咧叫做直播神器，系做啲咩嘅咧？嗱，直播期间咧，可能大家嘅网速未必个个都咁快啦，好多时咧就会出现一个咧。loading 嘅标志，即系一个转圈圈嘅标志咧。呢、這个神器吓就正正系一个好似电风扇咁样嘅物体，但系佢嗰个风扇嘅扇叶咧就系 loading 嗰个标志咯。 但 系 有咩咁特别啫？呢、這个 造型特别咯。 嗱， 你谂下 攞个咩诶揭秘咋 系 嘛？ 唔系，我觉得几有用嘅。中国嗱，我有小朋友啦，我小朋友咧曾经试过咧喺直播嘅课程当中咧系需要考试同埋答老师问题嘅。你试谂下，如果我小朋友唔识答，我举起呢个 loading 神器。先生咪以为佢 谂， 先生咪以为，网络问题喎，唔系佢唔识答，系 loading 啫。 咁个老师如果真系咁觉得，就系个老师有问题啦。 个老师信，如果个老师 信就 系， 但 系 佢 有问 题啦。 但系你唔好话，你知唔知呢一个所谓嘅 loading 神器卖紧几多钱？几多 yen 一个？ 即系其实佢个样就系 loading 样，但系实质佢个用途咧就系似系风扇多啲 其实佢唔系啊，佢真系一个 loading 咁样嘅标志。 佢真系。純粹一個標誌啫， 佢真係標誌， 冇冇實際用途嘅， 即係就咁舉起有支棒棒就黐住呢個。4200 yen 日元， 即系300蚊到啦。 系啦，300蚊港纸喎。 系啊，300蚊港纸。 即系买一个 loading 嘅模型。 即系平价货啊！即系平时我见到好多小朋友都唔系太精灵啦。佢哋 再 loading 系嘛？ 佢哋已经系一个 loading 样嚟噶啦。 其实个样已经有啦，唔使嘥啲300蚊。 仲系仲要整个 loading 样？你会唔会即系令到佢哋由细细个开始觉得自己我系 loading 紧噶咯？会咁噶喎，唔系几好啊？ 理所当然啊嘛。 系咯。 咁啊，不过咧呢个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噱头嘢嚟嘅啫，如果俾着我买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好似一个小装饰咁样咯，就要时刻提醒我哋唔好靠呢样嘢嚟 loading， 自己谂快啲咯。 系咯，即系不过咧，即系我哋做呢行真系就有用嘅。 吓点 咧？意头好啲。捞嘅有得捞啊嘛，仲系 ing 喎，即系现在进行式。 同埋咩加啲 loading 啊？ 系啊，加啲 loading 系啊。我哋啱使啫，靓仔唔好用啦。 拎过嚟，拎过嚟。好，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8点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主权同司法独立嘅错误言论。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现时没有计划和伊朗总统当选人莱希会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伊朗的重要决策仍然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作出。普萨基又说，各方有关重新履行核协议的磋商已经结束第六轮谈判，白宫期待看到谈判有什么进展。莱希在德克兰举行当选后的首场记者会时说，美国有责任解除所有不公正的对伊朗制裁，欧洲国家应该履行伊朗核协议承诺。他又说，伊朗不会就地区政策和国防问题和其他国家谈判，他亦无意和拜登会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会谈。默克尔会后说，两国新冠疫情全面好转，但是双方都意识到面对新出现的新冠变种病毒，已经取得的抗疫成果仍然脆弱。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Back Number 全新的作品《怪盗》是主音家吉他手清水看了《恋爱要够 deep》的剧本之后写出来的，更加找来知名音乐制作人小林武史担当制作，而这首歌曲更加是 Back Number 第二支为石原聪美主演的日剧唱主题曲。制作团队引述《怪盗》名言，这个世界上最难偷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少女的心，凭着这首歌可不可以完成任务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Back Number 怪盗。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日本乐队组合 Back Number 形容爱情怪盗的故事怪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CIBS 三十二季最后两星期继续有科普大道， 科普概念将我哋识嘅嘢点可以同我哋日常嘅生活连起嚟？ 多媒体科技大讲堂带你了解科技带嚟嘅商机。 电商已经蚕食国内一半零售啦，直播占据10%，大概一年系接近10,000亿人民币。 系 你亦都揾唔到喺国外系可以引申到咁大嘅一个行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啊！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93%。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讲讲个股市情况先啦吓。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讲下市况先。琴日咧，恒指要跌啊，跌312点啦。咁啊，报章就写咧交投淡定。咁啊，但成交金额唔差嘅，1573亿啦。咁仲要留意翻有啲钱系擎住喺 I bond 嗰度噶嘛。咁啊，市况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都系又系啦。其实都继续咧，咁啊，都系嗰、那个波幅里边系上落啦。咁啊。雖然跌咗300多点啦，但係都未跌出個波幅嘅。咁啊個因素方面咧，都係最主要都聯儲局方面啦，就嗰個係太鷹嘅一個言論出嚟啦，大家就會擔心咧，就話會唔會嗰個係息口方面咧，就喺後年方面會上調，跟住咧就引發嗰、那個債息方面咧，亦都喺個上升啦。咁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啦，如果當個十年債息升嗰時嘅話咧，咁其實就對於股市嘅估值上面嚟講嘅話咧，就會有一個即不利嘅作用喺度啦。尤其呢啲高增長股份啊、高估值嗰啲係科技類股份方面咧，嗰、那個殺股值嘅情況方面咧，就會更加明顯咯。咁所以都係一啲其實又冇乜新嘢，講真就係即係炒嚟炒去都係呢啲舊有嘅因素喺度。咁而指數亦都係走唔出我哋嗰個方向咯。咁所以變咗指數暫時都係冇乜特別睇到太明確嘅情況喺度嘅。咁就都係市場焦點都係睇翻個別板塊同埋股份多啲咯，又係。 嗱，講緊啲個別板塊問問 Kenny 啊，最近睇緊呢啲中資電信股啊，因為咧即係雖然喺逆市裏邊咧，喂，好似有啲。都有啲異樣，有啲反彈嘅情況出現，係咪時候可以部署一下咧？即係譬如中國電信啊、中國聯通等等咁樣。 咁呢啲股啊，其實之前係比較落後嘅，講真就咁，同埋有而家有回 A 股嗰個係標的喺度嚇，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借呢啲標的嚟到去刺激到個股價，因為始終咧就嗱，如果你譬如中移動啊嗰啲咁樣喺香港嘅上市嘅股值其實真係平低嘅，就冇講話平啊嚇，即係叫低啊。咁如果大家憧憬去翻到 A 股上市嘅話咧 ，A 股股值一定唔會咁低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可能因為呢個係回 A 嘅因素方面就會帶動得到佢哋。咁而基本面上面嘅話呢，其實就你睇到佢哋嗰個現金流呢就其實係穩定嘅，因為之前大家都會擔心呢就係 5G 嘅開發方面呢會影響到啲電信嘅運營商嘅嗰個 capping 㗎嘛。咁但係因為國家政策方面呢就話佢哋共同去開發，咁所以變咗就冇咗之前嗰個咁擔心，所以尤其是喺中移動佢嗰個自由現金流方面呢都係OK， 所以就 keep 到一個唔錯嘅派息喺度囉。咁所以變咗佢本身嗰個賣點呢就現金流比較穩定。第二呢喺 5G 嘅時代方面呢就可能有機會佢哋發揮嘅角色方面會多，因為譬如 3G 嘅地區方面呢好明顯佢純粹係提供一個網絡基建嘅咋嘛。真正賺錢就係嗰啲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譬如好似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但去到 5G 呢，因為個應用場景尤其是 IoT 上面呢會多好多，咁所以對於網絡運營商上面呢可能就會有一個機會走咗出嚟囉。 另外一個板塊呢想問一下 Kenny 呢，就係想睇返啲電動車啊車股嗰邊啊。係囉，尋日啦，雖然你話跌咗即係300多點啦，咁但係你見到吉利都升得好靚啊，上返25蚊啦。咁另外呢比亞迪亦都有一條幾靚嘅上升軌啦。咁係咪即係話啊嚟緊啊即係受惠於政策，即係話推動新能源車啊，咁呢啲車股都可以大家部署下，或者仲有向上望嘅空間啊？ 嗱，電動車樣嘢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就嗰、那個大方向、大趨勢咧，都係不變噶啦。即係國家就唔單止淨係中國啦，好多國家方面嘅政策都係咧，就嚟緊啲新車嘅比例方面咧，就越嚟越多，一定要電動車啊嘛。咁大嘅方向都係話做呢樣嘢噶啦。咁所以嗰、那個板塊嘅前景咧係可以睇好嘅。只不過咧，譬如有時佢升得太勁啦，股值太高嗰時嘅話咧，或者市場資金唔炒嗰啲話咧，就會落翻。但係依排咧就唔同啦，依排咧就比較你睇翻比較迪就見到啊，同埋吉利都係啦，比較迪就好明顯嘅，就低位都升咗好多上嚟。我覺得佢有機會破翻上次嘅頂添。咁所以變咗咧，依一類型股份方面咧，不過我就會建議買咧。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如果買啲股份嘅話咧，都係買龍頭，即係就算比較迪貴啲，我都會買比較迪好啲。咁當然另外兩隻孖寶就係嗰個長氣同埋吉利啦，都會炒啦。咁呢兩隻都會嘅。咁而長吉利好明顯就而家追翻落後上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即係爆發力強或者係講容易逐路嘅話咧，我覺得比亞迪會係好啲，因為始終佢唔係淨係賣電動車咁簡單啊嘛，佢喺電動車裏邊可以當係電動車嘅科技股啦，又有呢個係電池嘅開發，又有呢個半導體。 系， 咁可以部署一下啦。睇翻琴日咧表現最差嘅一啲藍籌股咧，即係海底撈啊，真係未必撈得起喎。哇，跌到落去37.5， 真係要海底， 係真係去到海底喎， 沉咗落底， 沉咗落去海底喎，點算啊？咁啊，呢一隻之外，琴日譬如當係殺股值或者國策風險咧，仲有隻斯摩爾國際咧，又係咧。一層不起啊！好似跌7%定8%，中午嘅時候我睇，喂呢啲股份如果之前有散户股民啊，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喂高位有貨喎、啊，咁點算好啊？係咪距離咗個止蝕位已經好遠啊 ？Candy 有啲乜嘢即係投資嘅建議可以俾翻咧？ 啊！呢、這個咧，真係殺傷力都係大，我都覺得，因為咧，其實佢殺落嚟嗰陣咧係快，好短時間，基本上好似你咁講，可能好多人都急不及，即係不夠時間去止蝕啦。 係 啊，所以就遠遠低過你個止蝕位嘅話咧，你就更加難去做止蝕咯。咁就其實我諗最主要原因咧，佢之前咧係炒咗過咗龍。其實如果你話睇基本面嘅話咧，咁佢都睇到數據都見到啦，其實去年下半年相較上半年或者今年第一季方面啦，嗰啲係無論翻台率啊或者喺個銷售方面啦，都係一定係見底係轉好，同埋增長係唔錯添嘅。但係嗰時個估值方面咧，就應該係即係太誇張。咁頭先講啦，如果當嗰個係債息一升嚟殺估值嘅時間嘅話咧，呢啲股份就首當其衝咯。咁同埋你見到嗰三隻咧都有啲參差嘅，譬如你之前大家孖寶我都好中意嘅，譬如好似呢個係海底撈啊，加呢個係909啊，同埋呢個係沙布三隻邊爐巴寶嚟噶嘛？ 邊爐三寶，邊爐三寶 係啊，邊爐三寶。咁但係咧就 你睇到跌落嚟咧幅度有唔同啦，同埋而家就跌完之後咧就個反彈方面咧都係有啲唔同嘅。海底撈係真係特別差嘅，講真。 咁所以散股民就要好好咁樣部署自己嘅持倉啦嚇，咁啊即係適當嘅時候都要做翻啲止蝕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拜拜， 唔該曬，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咧，又系同食有关嘅。 好啊， 啱啱食完粽，不如讲下月饼啊。 真真快啊！ 正正， 我喺街真系见到好多月饼啦，已经 系啊， 系咪啊？真噶， 开始摆啦，啲人 嚟紧啦，月饼 真系啊， 所以成三个月 系啊， 系啊。嗱，我今次咧就唔系喺优惠前一日， 三个月先八月十五咩？等睇睇先。 九月啊嘛，新历系嘛？ 八月十五就食月饼，咁你五月初五咪爬龙舟，咪仲有三个月咯。 系啊，嗱，但系咧，因为为免好似上次咁， 系即系九月廿一号啊，即系新历九月廿一号先系中秋。 唔係啊，上次又話太趕啊嘛，即係個雪糕優惠咧，今日講完，聽日冇啦咁樣。 即係食完月餅即刻賣埋年糕同蘿蔔糕啊，過年咯。 我想講喎，而家頭先阿小白話同埋阿 Barbie 話，而家真係有人買緊，或者你見到啲廣告出緊咧，又係真嘅喎。月餅咧，即係提早幾個月買嘅啲人，實在太搶手。你 送禮自用啦， 係啦，因為好多人都會買啦，同埋有一啲咧係真係某一啲牌子係搶手到你想買。有錢都買不到啊！直頭有啲甚至話：，我炒月餅啊咁樣，你係另類投資啦，我真係唔知道。直頭係即變咗 呢幾年冇得炒啦， 唔係食嘅時候炒， 係啊， 唔係食嘅時候炒，即係冇得食嘅時候炒。 我以為咩啊？我以為即係炒年糕、炒年糕咁樣啊？ 唔係啊，所以而家咧佢就推出一啲優惠，即係而家已經係啦，就係一啲月餅嘅早鳥優惠啊。 嗯， 係啊，哇！我今日講啊，已經有其中一個話已經受慶添啦，即係 買到咁， 佢有唔同嘅味道嗱。其中一個咧係都。近幾年啦，係都好多人追捧嘅一個月餅牌子啦。咁佢就唔係超級大型連鎖店嗰啲嚟嘅，係啦。咁有時候你會喺一啲booth 嗰度買得到啦，係啊，或者你上網買得到啦。咁兩個字嘅，係啦，即係有個月字嘅嗰個，係啊，嗰個品牌 係啦，好㗎，嗰個係咪幾好食？咁好似印象中食過一次。 係啊，最招牌嗰個咧就係經典嘅奶黃月餅啦。咁啊之後。流心奶黃月啦，咩亦都有出到一個流心嘅抹茶月餅，抹茶我自己就冇試過啦，但係奶黃咧我自己都覺得幾好食嘅，即係叮翻熱佢少少咧，佢會溶溶地啊，你應該啱啦，呢啲甜嘢係啦，咁佢而家咧都推出一啲月餅嘅禮盒啊，即係頭先你哋都話啦，送禮自用啊，咁啊都包得靚靚嘅，咁啊就話喺八月廿三號之前咧喺網店訂購咧就有一啲優惠， 即係折頭嗰啲咁樣啊， 係啊，早鳥優惠。同埋 make sure 你有得送禮咯，我諗係，即係而家大家都送禮都好講究啊，即係送啲咩月餅咧，大家都會討論下噶嘛。咁呢啲咧，大家可以而家開始就留意一下啦，因為陸陸續續都接緊 order， 同埋可能早啲買就會有啲折頭咯。 直頭翻到五六十年代啊，做月餅會啊，以前咧喺香港嘅社會，因為就係啦。唔知點解你一定要送月餅嘅中秋節，咁、 嗯、 但係如果你中秋節嘅時候先去買咧，你又驚會突然間攞筆錢出嚟，嗰陣時咧就可能未必驚就話冇月餅賣，嗯、但你要同一時間攞筆錢出嚟去買咁多月餅送俾人咧，驚到時唔夠使，於是乎咧就有一個叫做做月餅會啊嘛。 咁係點運作？即係每個月俾少少錢， 每個月俾少少，係啦，供月餅會咯，每個月俾少少，每個月俾少少，譬如供夠一年之後咧。跟住咧就中秋節咧，你就可能會有咩四盒雙黃蓮蓉，兩盒咩大黃蓮蓉咁樣啦，咁就齊曬。你就唔使一次過攞錢出嚟咯， 係，即係咧啲錢就要預早俾嘅，就自己就儲唔低嘅。 係，咁當然咧做 唔係儲蓄計劃嚟㗎。 咁就嗰個攞咗啲錢之後，咁佢就要當然要確保有貨俾你啦。咁同埋就係佢可以早咗攞呢啲錢。 可能做其他嘢啦嘛。 哦，咁應該相對又會平啲嘅，即係比起你一次過買係咪？即係預早即係支付咗嘛。 嗯， 係。 但係就其他冇嘅喎，即係你唔會話公。 总会 冇噶嘛，总会而家 总会有好多总会啦， 就唔会有工种啊， 好似公金会都有系嘛， 金会有有金都有系， 金都有。 但如果食物嚟讲咧，就净系得月饼啫，即系过年食品你又唔会系。 啊，金会我都记得细个屋企人有供，咁啊供完之后，我谂首先个价钱会比起你就咁去直接走入去买平啲啦。第二咧就会间唔时会送啲嘢嘅， 系有啲吊饰啊、 银器啊咁样咧都会搭啲俾你。 不过呢啲咁样。所謂工會嗰啲咁樣咧，即係唔係而家啲工會啊，即係工會啊，即係工月餅會呢啲會咧，就會好多時候你睇粵語場面都會見到一啲橋段嘅啦。佢哋有個叫做會頭噶嘛，即係 走咗，走咗， 係啦，就係走咗，即係可能 攞 咗 師徒 咁樣，係啊，經常喺粵語場片出現嘅 穿櫃桶底。 咦，咁其實而家嗰個早鳥優惠都係嚟自呢個 concept 嘅啫喎，即係早兩個月叫做攞咗筆錢，係啦，但係個價錢就相對優惠啲啦。 其實唔係呢個。佢又唔係攞咗一嚿錢攞去做啲投資或者買份基金嘅，估計生產商其實都想預下啲份量，佢都係做得多，佢想準確啲做到個營銷，即係譬如如果有 early bird 佢平啲俾你唔緊要，至少佢知道有50万盒嘅訂單，咁佢頂籠做60万盒咯，都係輸10万盒啫。就算即係50万盒之後冇人再買50万零一盒嘅話，咁呢個都係一個計算在內啫，令到件事。 不過即係無論任何呢啲咁樣供一啲錢，你預先俾咗嘅。一定揾翻啲信譽好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你經常都會聽到，可能會有啲騙案係咁樣應運而生。 喂，咁所以其實你哋有冇多去 join 呢啲早鳥優惠咧？其實好多噶嘛，即係譬如旅行啊，好多其他課程啊等等，總之你早啲報，咁就會平啲啦。或者一啲大型嘅演唱會咁樣都會有噶嘛，呢啲即係早啲買就平啲。 早啲買都冇得平嘅，依家成日話叫你網上撳飛咧，即係無論所有人開演唱會一撳嗰刻都係冇曬嘅，跟住就會同你講個網站咧。就瘫痪咗啦， 跟住就再也上唔到啦。 系啦，咁啊完全订唔到咁样咯。不过我自己都系及时党嚟嘅，即系譬如下两个礼拜中秋啦，咁有啲礼真系要送啊，即系譬如外父外母啊，或者即系有啲工作上嘅 partner 啊咁样，咁你要送嘅时候，跟住咪打俾即系做酒店嗰啲旧同学咯。咁通常喂整几盒嚟啊？喂真系冇啊，真系冇，你唔会冇嘅，实有几盒嘅。过嚟啦， 好似阿欧讲嗰啲嘢，你唔会冇嘅， 其实有嘅。 跟住你知唔知佢讲咩？过嚟啊，过嚟啊，三点啊，过嚟攞啊，自己咁 俾两箱你咁， 系冇两盒半解，得半解啊，要唔要？ 啱啱食剩， 半解都塞啊，咁样啊，真系啊。 呢啲朋友咧就一年揾几次嘅，过年啦，中秋啦，端午啦，咁样呢啲咪真朋友咯。 呢啲先系真嘅朋友，我同你讲。 平时冇偈倾 嘅，系啊，唔系平时会 WhatsApp。我哋会问候下对方，跟住点下头问个好。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二十二日系一年嘅第17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92日。1986年六月二十二号喺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嘅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半准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比赛中，阿根廷球员被称为世纪球王的马勒当拿用手攻进入球，被称为上帝之手。当时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六分钟，全世界媒体反复播出这段录像片段。而在同一场比赛，马勒当拿亦攻入一球，被称为世纪最佳入球。当时为下半场大约九分钟，在上帝之手入球三分钟之后，阿根廷最终以2-1获胜，晋级准决赛。最终阿根廷成为当届世界杯冠军，亦是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六月二十二号出生的朋友，将人生视作一场冒险，过住戏剧般的生活，对人生注满激情，有时过于保护自己，同朋友无形中建立一道大门，影响关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充满刺激的体育比赛，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

之后接受为期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 既然你有兴趣的话就一起去啦。 啊， 使不使预先报名的呢？ 可以打热线电话 2382-1310 预先登记，有关招聘日的最新情况记得密切留意计划网站的最新公布。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好，问阿钟哥同埋小白，记唔记得上次学咗啲咩先？ 又咪就咩咯？咩咯？ 咩咯？ 嗰个咩？ 你系啊，嗰个咯。 噏到口唇边啊？ 唔系，唔系，我真系记得咩？点睇人哋？人哋 人哋点？ 唔知咩 嚟嘅？点？好，钟哥真系记得。 哇！你两个扯猫尾真系得。 咁系咪嗰啲先？ 嗱，上次咧就讲点样令到对方可以即系喺心目中加分，有一啲好事 咯。我哋咪话呢个咯。 例如咩啊？例如咩啊？ 就点样睇你？ 系咯，又点样睇翻我嗰啲咯？ 系啦，点样记住人哋嘅名啊？记得人哋生日啊？记得人哋嘅喜好啊？咁譬如即系一次见面之后，你第二次噏得翻人哋曾经讲过嘅嘢咧，咁人哋就会话啊，你真系好似好有心同我建立关系咁样样咁样。咁啊，呢一啲就系建立好嘅人际关系嘅一啲嘅小窍门啦。咁啊，点解啊成日都话喺职场上面啊要保持一啲好嘅人际关系咧？咁啊，大家都会知啦，做嘢就顺利啲啦。需要帮忙嘅时候又有人伸出援手啦。 水到渠成， 系啦，真系事半功倍嘅。我自己觉得，正所谓识人好过识字，即系好多呢啲嘅谚语啊、俚语都系咁样讲噶啦。出门靠朋友等等。咁但系原来咧。我今日睇到有一个心理学家话佢做过一次实验咧，人际关系越好咧，对于你嘅身体健康都系有影响嘅。 系边个好定唔好先？ 嗱，佢就咁样做嘅，听下呢一次实验佢点做啦。喺一个严格控制嘅条件底下咧，就故意啊等嗰啲受测试嘅人接触到一啲可以引发感冒嘅鼻病毒。就預備咗啲病毒俾呢啲測試者去到接觸嘅， 當佢傷風啦。 係啦，當佢傷風啦。大約咧三分之一嘅人接觸呢個鼻病毒之後咧，就呈現感冒嘅症狀。咁其他人咧就冇任何感冒嘅症狀，即係就算你掂到咧，都唔係人人即刻會發病嘅。咁喺呢個受試嘅情況底下咧，有三分之一嘅人咧就開始有呢啲感冒嘅情況啦。咁呢啲受測試嘅人咧接觸咗呢個鼻病毒之後咧。24小时内就要处于一个隔离嘅状态，唔会受到任何干扰。咁接住落嚟嗰五日之内咧，这个心理学家就透过检验受测试者个鼻嘅分泌物同埋血液中嘅抗体咧，嚟到衡量佢感冒嘅症状。即系之后几日之后就睇下你个病得重唔重，有冇恶化等等啦。咁喺呢个实验里面咧，就发现处于矛盾中嘅人咧，得到感冒嘅几率系其他人嘅2.5倍。乜嘢为之矛盾咧？就系佢隔离紧。而佢係不受到任何干擾，係啦。咁但係咧就唔係代表完全冇接觸嘅，即係可能嗰啲人都會send 下 message， 即係意思係唔見到佢哋，係啦。但係仲會有少少喺你側邊有啲字字陣啊、字字陣啊咁樣，但係唔係真係騷擾到你嘅，係啦。咁呢個咧就叫做處於矛盾之中。咁佢咧嗰個病發率咧就係2.5倍。咁但係咧。 佢话完全同人哋断绝来往，回避同人哋系有任何接触嘅人，即系做独行侠嗰啲啦。患感冒嘅几率咧，比起人际关系和谐嘅人咧，就高出四倍咁多。 嗯， 系啦，咁即是话咧，医学界亦都有发现，呢一啲轻微嘅人际关系矛盾咧，系会对呢个免疫系统同埋心血管系统咧，系产生一啲不良嘅影响嘅。嗱、 哦， 即系如果你本身有少少矛盾嘅。咁已經係差啲啦。咁如果完全唔同人接觸，可以話係即係獨來獨往嗰啲咧，就更加差，更加容易發病啦。係、 嗯、 啦，這個、呢一個咧就佢就話啦，所以點解我哋喺職場上面要同人哋 keep 住一啲人際關係好呢，对你的身体健康咧，都是有好的影响嘅、 嗯，即系会令到自己好像开怀啲咁样啊。 我谂系啦。佢话如果咧，佢话长期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冲突的压力底下咧，呢、這个由外至内的连锁反应咧，就容易令到我哋咧系患有呢个心血管疾病。咁、嗯、呢个我觉得都可以从一个系啦、 啊、 简单啲嘅层面去理解。譬如你翻工，你人际关系唔好，咁你心情自然唔好啦、嗯。心情自然唔好又点咧？可能会有一啲坏嘅习惯，譬如你啊会飲酒咁樣啦，或者暴飲暴食，即係化悲憤為食啦咁樣，咁亦都有可能令到你即係自己好鬱結啊，翻到屋企咧瞓得唔好，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啦、嗯。最重要係咩咧？即係大家可能會即係諗到呢一個好簡單個關係係咩咧？最重要係佢係一個惡性嘅循環。 嗯， 即係當你嗰個身體唔好，咁你又即係可能會煩到人啊，跟住又會即係淹下淹下，大家又唔係好感覺嚟搞你啊，咁、嗯、然之後咧，你又再即係。一个恶性循环，你又令到大家的关系亦都继续恶化落去、 嗯， 所以呢个咧都系即系需要大家去到注意嘅。 不过呢个有一个盲点啊， 嗯， 嗱，你而家讲到话，如果大家觉得即系你身处嘅地方人际关系唔好， 嗯， 嗱，去到呢度，首先你要嗰个人觉得咩叫做人际关系，同埋佢自己觉唔觉得呢个人际关系系咪唔好、啊？ 嗯， 如果佢唔系咁谂嘅话， 即系佢以为佢好受欢迎， 系啦，即系佢觉得喂。即系你知啦，你出嚟社会， 花轮同学 真系啊！你出嚟社会， 其实佢都受欢迎噶，佢都成日邀请同学去佢屋企噶。 但系佢唔知自己嗱，系啦，就系花轮。 佢有钱啫， 佢唔知自己唔受欢迎啦。又或者一个职场上边咧，好多人系好自私噶嘛，佢、 嗯、 会令到人哋好多矛盾，又或者为咗争取自己嘅利益，于是乎做咗好多嘢。佢自己唔覺噶嘛，咁佢唔覺得人際問題嘅、哦 嗯， 我唔覺啊， 咁佢都開心嘅、哦， 我開心嘅、哦嗯，我整亂你哋關我咩事啫、 嗯？ 因為佢自私啊嘛，將所有嘅鬧曬俾自己，咁佢攞咗好多着數俾自己，我咪開心咯。你哋人際關係唔好啫，係你哋有事嘅啫、哦。即係如果想打破阿崔傑同今日講呢個定律咧、 嗯， 我自私啲咪得咯，我唔覺。我就冇嘢噶咯， 嗯，同埋我都谂紧另外一样嘢，头先阿崔杰同就话，因为可能你成日自己一个人嘅时候， 嗯、 你独来独往，咁变咗你会饮酒、借酒消愁，或者暴饮暴食， 或者一啲唔好嘅习惯， 唔好嘅习惯啦，咁样啦，其实我人际关系好好啦。 都可能 會有好多呢啲嘅壞習慣， 你都要出去 成班朋友出去嘻嘻哈哈，日日花天酒地，我都係即係肚滿腸肥，其實都一樣會有呢樣嘢喎。 係嗱嗱，首先回應翻鐘哥講嗰個先嗱，你我覺得係啱嘅嗱，因為根據咧頭先所講嗰個心理學家做嗰個嘅測試咧，佢係嗰個人自己都 feel 到人哋對佢唔好，或者佢嘅即係人際關係唔好，咁、 嗯、 所以佢先會有嗰個嘅即係生理反應啊嘛。咁、 嗯、 有可能即係鐘哥講嗰個係合理嘅，就係佢唔覺得自己唔好， 啊、 我好開心咁、啊、樣，咁、嗯、你就未必有嗰個嘅反應。但係我覺得人咧，始終去到某一個點咧，佢會有一個反彈嘅、 嗯， 即係你可以即係我丁蟹咁樣，好澎湃咁樣啦。但係去到某一個位，你突然之間夜難人靜嘅時候，會唔會咧？ 冇 去耍一手，唔會呢啲人係唔會， 真係嘅。我最近真係有啲人咧識得耐咗咧，即係即係你會睇到嗰啲人。是真的死性不改的真的死性不改他真的觉得自己啱咯。 咦咁真的丁蟹嚟㗎喎。 他是去到最后一刻都是觉得自己啱咯。咁、 嗯、 你冇得讲㗎因为如果他觉得自己唔啱嘅话他早唔做啦。 嗯。 如果他一路咁做即係一路觉得自己係啱咯。 即係佢不断合理化咗佢所有嘢。 係啊。 嗱头先小白嗰个呢亦都可以回应一下嘅。咁头先点解佢话即係处于呢个人际关系唔好嘅情况底下呢就容易有嗰啲不良 嘅 习惯呢咁样。咁、嗯、我都觉得唔可以即係係一个直接嘅连带关系嚟嘅。係、 嗯、 啦。但係我就觉得如果当你嗰个心情系唔好嘅

首曾比特的《我不是丘比特》。 好奇心个个都有，严重嘅话我哋可以叫做八卦。啊，原来香港有一条街形容人哋八卦嘅，到底系边条街呢？想唔想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大丈夫系我啊，我爱右爱左 ，You very nice， 两情也同样爱，两地空调低过，第一八拖右左倒拖，两边转座 ，You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继续演， 永远在下拖。 Oh,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夜夜嚟啊冚住我，绝不失拖，有咗到拖， 分不清楚。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是 very nice。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大丈夫是我呀、 啊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灵魂是我，有了不不有了到拖，理我理我 oh, very nice。 形容八卦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诸事啦你、啊、原来这个讲法也是称呼中环的美伦街。如果你自问是一个诸事八卦的人，怎可以不八埋这条街的花名点来呢？据说这条中环的旧街以前是一个出售酒家残渣给一班贫民做饭菜的地方来的。当时门口成日大排长龙，随时排队整个钟才可以买到酒家残渣回家的煮餸。久而久之了，人多是非多，聚集了的人群买东西就好像趁虚一样。讲下隔离邻舍、社会新闻、国际大事，就连古今中外到天外飞仙他们都讲了。更多东西讲，这条美伦街就梗是会叫做诸事里了。 讲讲天气先，室外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92%。提提你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已经取消咗噶啦，而家系得翻呢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9:30。 系，仲有几分钟时间就到9:00啦。咁样啊，原先预备咗一个长啲嘅题目啊，但系估计都唔系好够讲啊，留待下一次先再讲。反而咧就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咧，有冇试过咧，即系旧时翻学啊，以至咧翻工之前咧，即系揼到落汤鸡咁样，即系全身都湿晒，或者咧只脚啊，连只袜都湿埋咁样咧，有冇？啲情況啊， 絕對係有啦。 係啊，其實都好狼狽噶，有陣時都估佢唔到咧。我試過一次咧，就真係最嗰日真係好不幸。點樣不幸呢？我帶咗把遮啦，把遮係爛嘅。 哦， 咁嗰陣時仲同屋企人住啦，我心諗爛嘅遮 點解會喺屋企出 去啦？是否玩啊？真係好嬲嗰一次係。你明明啊，有戴遮而揼濕嗰種感覺咧，係差得好緊要啊！即係呢一樣嘢係咁，所以即係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就好濕啦，即係成身都濕曬啦，跟住咧啲襪咧。直情咧流得水出嘅、你有冇试过啲情况？跟住 有 就喺个男厕嗰度咧，就有啲吹手机啦，跟住就好似烘干咁样咯，喺个暖炉嗰度烘干。但其实都好多同事见到你都爱莫能助，同埋即系所以有阵时咧都真系买定一两件衫咧， 系 摆喺公司嗰度咧， 有啲直头系有拖鞋添啊， 系啊， 即系翻到公司咪即系除晒啲鞋啊袜啊出嚟晾干又好，咁样自己又烘干下对脚啊咁样。不过反而咧，细个你有冇记得咧？真系会换嗰，即系真系细个喎，换啲水靴翻学咯。 会 系啊！ 你有冇着过水鞋翻学，芭比？ 翻学我真系冇喎，小学我哋细个都系咧，几大雨都系叫我哋着翻自己本身对皮鞋嘅啫、就冇呢个着水鞋嘅规例。 我有啊，我俾啊，因为学校好希望可以着。 点解好劲啊？觉得水鞋因为 黄 色 同 系 黄色，即 系 黄色嗰啲啊，系啊，系咯。其实咪又就系街市买嗰啲， 但系嗰啲着到只脚会好臭噶。 系啊，但系细个你会觉得其实冇乜咩日子可以着。 着到嗰对鞋出街 嘛，系 啦。 你觉得系可以围一围个校规咁样系嘛？ 又唔系围嘅，围嘅都佢系俾啊嘛。 即系突破咗个 fashion 嘅界限， 冇咁闷都唔使 有啲新嘢咯。 系啦，咁啊，即系我都有着过水鞋，不过咧着水鞋我就觉得好臭啊。 系， 即系成个人咧连只脚。到連個身都臭埋，跟住我就摒棄咗。即係總之水鞋等於隻腳會臭咧，係有個等號喺度。 但其實我想問，因為我太耐冇著過啦，即係喺我記憶係即係小朋友嘅時候著。其實著水鞋著唔著襪喺裏面嘅咧？ 著 都著。 依家有啲高級水鞋噶嘛，即係早一兩年咪好興嘅 B 字頭嗰啲啊嘛 ，B 字頭 B 字頭 定 A 字頭 啊？ 哦 ，A 字头又有 ，H 字 头又 有， 我都记得 A 字。Bobby 有冇 A 字头嗰对 ？A 字头嗰对有啊。 你都有，你有冇噶？ 我冇啊，冇啊。大个我都话大个冇着咯。 咩啊？ 大个冇着啦。 大个，你而家变翻细路仔咪得啦？ 唔使啦。 系咪 点 解？ 唔系啊，而家 A 字头出口争款噶嘛，都系。 系咯系咯， 有口争。 因 为 你话同臭脚系等好啊嘛。 哦，依家嗰啲 A 字头嗰啲千几二千蚊一对， 就 唔臭 噶， 应该唔臭噶。 咁本身对脚臭啊嘛。 大雨啊！小心啲啊，大家 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对出啦，咁而家一带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落住连翔道嘅支路，咁较早前咧都有交通意外啦，而家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车多，就系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噶。重复多次，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落翻连翔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新田公路咁之前有塌树啦，而家已经清咗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封路重开，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另外石蔭嘅童子街咧，琴日咪有爆水管嘅，咁而家工程就已經完成啦。咁童子街來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場一段全線解封啊！童子街近住石蔭商場一段全線解封，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逐步會行翻原有路線。咁較早前咧都係受強風影響，青嶼幹線咧就限車速噶，咁而家咧就係恢復翻正常嘅車速啊！咁啊，強風關係咧嘅管制措施而家就啱啱取消咗。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堅拿道天橋入翻香港仔隧道都係車多，龍尾喺馬會大樓對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泰安楼。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浅水湾道近住伟丰园啦。另外，深水湾道嘅龙尾咧就近住南丰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太古城。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门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对出。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 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豪景花园。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科学园。咁出面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咁黑嘅？ 你话我啲运气啊？ 我话你嘅肤色啫。 夏天晒得多太阳咯。 钟哥叫我准备暑假特别环节啊， 咁你黑啲、啊， 我叫佢揾埋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我哋金虎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咗隔晚美股表現先啦。投資者消化咗聯儲局官員喺貨幣政策立場上向鷹派嘅轉向啦，道指咧爆升啊，升586點啊，標普500指數咧升58點，納斯達克指數咧升111點啦。咁啊，睇嚟咧大家都消化咗咧多位聯儲局官員嘅講話啦，令到咧投資者咧調到自己嘅預期咧相對咧樂觀少少。今日有冇機會帶起下港股升一升呢？好似暫時嚟講都有啲機會。至於實情係點啊？轉個頭開市你咪知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之前去旅行咧，会唔会做好多资料搜集，睇下去边度景点啊？plan 好条路线啊，或者某一你系为咗某一啲景点而去嗰个地方 咧？会会 啊，绝对会啊！ 例如咧。即系你系为咗譬如去富士山，咁所以我就要嗰趟就去日本啦。 冇错啦，又或者例如我要去 Sky Tree 嘅，即系东京嗰个晴空塔嘅。咁、我咪 plan 到底我喺晴空塔或者附近要啲咩地方去到玩，所以我会揾一个地方嘅时候咧，系揾个胆嘅。然后嗰个胆之后再揾我系啦，楞其他嘢嘅细啲咁样。 楞其他嘢咧。可能你会上网睇到啊，原来附近仲有一个咁特别嘅地方噶，不如去埋啦咁样。咁通常嗰啲咧，你系本身唔认知噶嘛，你可能系上网啲人咁讲，或者睇到啲相咁啊，自己再去啦。有冇试过中伏呢？ 有， 实有啊，其实。 最多中伏就系例如，大家唔好谂住日本咩都好啊，去到买佢哋嗰啲咩鲷鱼烧啊，系咪？ 系我好中意食噶呢啲。 系啦，嗰啲咧有阵时跟佢嗰啲杂志去买嘅时候咧，或者网上啲评价咧，网上评价会准少少嘅，杂志咧真系可能线稿嚟嘅。哇，佢影嗰啲出嚟又靓啦，又大啦，入到去咧食佢嗰啲又章鱼烧又好，嗰啲鲷鱼烧又好，哇，那个馅咧偷工减料到啊，哇，孤寒到咧唔好食嘅，中过好多次伏啊呢啲。 嘢食咧就轻平啦，即系唔好食就算啦，即系少少。 零 yen、二百 yen 咁樣。 但係有啲景點咧，你可能真係千山萬水去到，即係你可能真係搭幾個鐘頭車，甚至可能係山嚟嘅，你要行幾個鐘頭先至征服到呢一座山咁樣。咁、但係會唔會上到去都有一種失望嘅感覺咧？嗱，今朝早咧我就睇到話喺澳洲咧有一座山好特別。它就是位于澳洲南部的，是墨尔本主要水源之一来的。这座山就高800米，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足地点。800 米不是很高的。我 正想说。 还矮过大帽山。 正想说你可以上网看看这一座山，在澳洲的南部。这座山的命名就是源于有一个英国的探险家。他就有两个，即是两个朋友来的，即是两个都很喜欢去探险，走这座山。就话千辛万苦咧，去到个顶嗰度，咁上去之前咧，佢哋就谂住咧，系可以喺嗰度咧远望呢一个菲利普港湾嘅，系啦。咁点不知咧，上到去之后就发现原来咧嗰啲树咧太高啦，阻挡咗个视线，咁令到佢哋咧非常之失望， 即系只系身处喺树海当中啫。 系啦，睇唔到佢哋想睇嗰个港湾，即系通常咧登山嗰啲人咧，咪希望去到顶嘅时候影一幅相咁啊，哇，我去到好高啦，咁影到好远啊，咁样啦。点不知咧，同佢哋嘅预期有所出入啊！仲要咧喺登山嘅途中咧，其中一位呢、这个探险家咧就不幸受伤，仲、需要咧喺呢个山里面咧休息咗五日咁耐。 哇！佢伤得好犀利啊！佢 系啦，即系可能好似上次你咁样。 我上次断脚都自己行落山。 嗱，于是咧，佢哋谂下咧，好不忿啊！即系由本身谂住上到去可以睇到嗰个港口港湾影靓相，点不知影唔到之余，净系见到一片树林。再者，行行下，中间又停咗五日喺嗰度，因为整亲只脚。跟住咧，佢哋就帮呢座山咧改咗个名，叫做失望山。 搞错啊！ 自此之后，呢座山就叫做 Mount Disappointment， 搞错、 就叫做失望山啦。系啦，你觉得边个惨咧？ 树，我觉得座山惨。 系啊， 系咪啊？ 因为树海都系好难得嘅一样嘢嚟。 系啊， 即系点解佢哋唔可以抱住呢个心态去睇咧？嗱，同埋我又觉得八百几米咧。又真係唔係話特別高嘅一個山嚟， 唔係咁可能佢高度唔係好高，不過中間唔知咪好難行啊，所以令到佢受咗傷咁樣咯。 可能係 係啦係啦，即係佢高度係一個 challenge 啦。 佢冇講佢受咩傷啊？ 佢咁佢冇講到咁仔細，因為可能佢真係太失望啦。咁於是乎咧就叫咗呢座山做 係佢心靈受傷嘅，你知唔知啊？ 但係咧，我反而咧聽咗咁耐咧，我比較好奇，到底佢係由咩途徑得知話嗰個地方真係可以睇到呢個所謂嘅菲利普港灣咧？即係有冇啲譬如網上有人曾經去過？影过啲真实嘅实景拍摄图咧，会唔会佢个 research 本身都唔系咁清晰， 跟 住将呢个误会啊？ 跟咗张 P 图， 系咯， 系啦，嗱一。有可能是真的曾经看过相，咁、但是你知道啦，你大自然环境成日都会变噶嘛，咁你春天去同冬天去有可能都唔同啦，咁、一来佢可能自己冇预计，二来就系亦都未必佢曾经睇过张相，佢可能打开个地图，咦，你上到呢个点咁高， 应该睇到 噶，系啦，打斜望落去咪就系嗰个港湾咯，亦都有可能系咁，就可能系佢自己预算嘅，所以我都好认同你哋，我觉得咧嗰座山系惨嘅， 系啊， 首先佢冇话佢保证一定俾你登到。上去可以睇到啲咩啦？再者就係佢之後個名咧，就俾你咁樣安咗落去咧，從此就叫做失望山 啊！我好想幫佢改過另一個名啊，叫無辜山咯，好無辜啊！座山真係 冤枉啊！ 但係其實咧，原來你再睇翻咧，喺紐西蘭咧都有一個島咧叫做 Disappointment Island 嘅喎。咁我唔知道係咪同一班人幫你改，係咪又去到嗰個島嗰度咧？誒，好失望啊！乜都冇，跟住就改咗個名。 嗱，如果係紐西蘭嗰啲 case， 我覺得會唔會係因為以前咧啲人？成日尋寶嘛，仲有啲尋寶年代噶嘛。如果佢個名字已經改得好耐嘅，可能係第一有機會係話到個島上邊會有啲寶藏嘅，叫嗰啲人上到上去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失望而回。即係你知以前嗰個年代幾十年前，可能有好多海盜噶嘛， 即 係寶藏 海咁樣揸住一 冇錯啦， 爛地圖咁樣。 係啦，跟住一啲寶藏又周圍擺噶嘛，咁真係嘅嗰個年代。咁你去到個島嘅時候，初頭又話有啲寶藏，可能刮下啲山窿啊，點都有啲金磚俾你帶翻一兩嚿翻屋企嘅。點知刮嚟刮去都冇嘅，咁咪失望咯，係咪先？ 不過我就覺得算啦，既然你都千辛萬苦去到咯，何必再？将仇恨摆喺度。 佢咧，既然可以喺个山上面住五日咧，即系代表佢嗰啲有晒曲 set 啊，有晒型啊。其实佢喺上面咧，应该系过得几开心嘅。 系，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如果唔系，你可能 call 咗飞行服务队。 同埋换咗五日啊，其实佢系享受咗五日。 系啊，不过阿小白你可以上网睇下呢个失望山， 好啊，等我望下先， 下次有机会会唔会去挑战下？ 回力刀由于特殊嘅外形设计，令到佢能够借助空气动力学原理，可以喺头砸出之后，能够自动飞回原本嘅地方。喺好多人心入面，回力刀只系玩具或者娱乐工具之一。虽然回力刀近年在澳洲、北美以及欧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体育竞技的运动，但是都没办法改变它曾经作为澳洲原住民投掷兵器的过去。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回力刀的发明是来自澳洲的土著，但是藉着考古研究告诉我们知道，其实在古欧洲、古埃及、古北美也都发现有回力刀的踪迹，甚至乎在石器时代原来它是常见的武器。最古老的回力刀似乎是记载于在四万年之前澳洲土著岩石壁画入面，当中记载了以回力刀打猎的情况。而澳洲现存最悠久的木制回力刀就是发现在南澳洲米利森特的泥滩沼入面，估计都有成一万年的历史了。讲了这么久回力刀，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呢？我就有玩过了，不过飞了出去之后它没有飞回来，要我自己跑过去执咯。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课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打电话俾阿方姐，方姐你好啊， 你好啊，白元浩，早晨啊，咯哈咯哈， 早晨，哇。Lucy 好惊冷啊！ 哇，唔算，我算姐姐啦。 哦，差不多啦。嗱，你啰啊，好，咁啊问下方姐先。咁啊，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嘅点唱呢？ 嗯，我想点唱俾我啲屋企人听啦，因为细仔啦，啱啱结咗婚啦，咁啊都所以而家就要爱拼才会赢，要搏 命。恭喜喎！ 系啊， 系啊，恭祝仔仔系固然之紧要啦。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咧？ 咪就系要俾心机，而家就要供紧钱。买楼， 诶，有阵时咧，唔系净系为咗层楼嘅，生活咧应该要好快乐，我哋应该追求快乐，唔系追求层楼嘅，系咪？ 咁都系嘅，咁有个爱巢系咪都好重要啊？ 咁啊，梗系咯，咁所以都系要努力咯，系咪？ 系啊，仔仔都有个鸟窝，系啊， 系嘛？有啲乜嘢特别想同阿新抱讲噶？ 新抱啊，新抱，冇咩讲噶啦，将啲责任俾咗我仔就得噶啦吓。 哇，似乎呢个系好新抱嚟喎，系嘛？ 系啊，我希望佢同我一样，大快活啦，嗬，佢乜都唔使忧咁啊， 系嘛？不如讲一样，讲一样你最中意呢个新抱嘅嘢系点咩？ 我最中意佢嘅嘢啊，好体贴啦，好关心人咯，好有爱心噶， 系， 好有爱心， 所以就一百分， 冇错，一百分，一百零， 咁就好啦，好啦，恭喜晒你啊，方姐，希望你继续开开心心啦，好唔好？ 好啊，点埋俾林慧听啊， 冇问题，点埋俾佢听 ，OK， 好，拜拜， 拜拜， 唔愿信。命前生早注定，你心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起万丈浪。敢恨，死埋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话是朝朝那。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 首创啊，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咧，自己有冇试过有啲嘢咧，系中意揸喺手里边，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冇咗咧就硬系唔自在咁嘅咧？除咗钱之外， 层楼咯， 我啱想讲，层楼你揸唔到嘅， 系咪啊？ 你点样揸住一层楼都揸唔到噶嘛？ 形容就系咁样形容，诶系、哎、啊，叻系啊，揸住锁匙 就即系钱啊呢啲咁样。我突然间讲啲好即系将自己浪高一格嗰啲嘢先， 系 物质嘅嘢，揸住唔会俾到你真正嘅安全感。 咁点啊？即系你系要讲，你要将对手摊开，你得到嘅就系全世界。 全世界正所谓咩啊？即系成日都讲呢个嘅安全屋，安全屋啊嘛。嗯有安全感，梗系要有间屋噶啦，系嘛？点啊？揸咩啊？应该 其实我本身咧就冇谂住讲到咁实际嘅，想讲翻一啲儿时咧，一啲叫做安慰物啊，即系咧细个，譬如你啊啲公仔被啊、毛巾被啊，或者系、哦、啊一啲揽枕啊等等咧，我谂每个人可能都曾经拥有过一样呢啲东西，可能系公仔，可能系其他物件，佢咧系有一种安全感可以俾到佢，到大个咧都仲储喺度。 成日话有啲细路仔有张被冚开，或者一个枕头、一个冷枕揽开，如果冇咗佢瞓唔到觉噶啦。于是乎咧，甚至佢大个去旅行嘅时候啊、 嗯， 都要摆咗喺个箧里边，去到任何地方都要揽翻住嗰个冷枕。 仲要唔系好肯俾人洗嗰下， 因为就 系 阵味啊， 系啊， 冇咗嗰阵味佢就唔得。 你哋有冇啲嘢喺度？ 有， 仲喺度。 有都仲喺度嘅，有啲 LEGO 公仔咯，有時會擺掌心入邊嘅，嗰個係我好珍惜嘅一個海盜系列一個印第安人嘅公仔， 即係揸到嗰啲上面啲貼紙都甩色咁滯啦， 隻眼都蒙 啦， 冇曬， 佢有時瞓著咗咧會鬆手噶嘛，會揞到自己隻眼咯，即係舊時細個啦，咁依家就即係冇揸住瞓覺，就擺咗喺一個擺玩具嘅角落頭嗰度。中哥有冇攬住機械人瞓覺先？ 冇，細啊， 你唔驚阿媽抌咗嘅咩？ 细个有玩啦， 即系尤其是考得差嘅时候咧。 系啊，但其实唔应该你咁贵买翻嚟，点解抌咗佢？你可以有其他惩罚方法噶嘛？ 系啊， 唔好抌玩具啊，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嘅创伤嘅。提议咁多位啊，无论系阿妈或者老婆， 系 或者女朋友，唔好抌啊， 唔好抌人哋啲嘢啦。总之， 以前咧就会系玩住瞓啦，收尾做嘢或者读书嗰排就冇啦。但最近呢几年咧，又翻翻转头，又要攞翻住嚟玩住嚟瞓，揸住喺手。 几得意喎！ 等自己瞓觉。 系边一个玩具受到钟哥近排嘅宠幸 咧？ 戴刘哥喺成日帮我买嗰啲。 又系 Vincent 帮你买啊！老变啦， 其实 Vincent 先系你嘅安慰物，因为佢不停提供一啲安慰物俾你。系啊，咁其实除咗话原来小朋友即系揽住呢一啲物品有一个叫做安慰嘅作用之外咧，佢话原来去到青少年嘅时间咧，都有可以帮佢哋放松嘅功效，甚至啊可以舒缓到佢哋日常面对社会嘅一啲压力添啊，有啲咧佢甚至伸展到啊，所以灾后点解即刻会送一啲毛毡啊、被铺俾一啲受灾嘅人士咧？其实除咗话实际用途之外咧， 一种慰藉啊， 亦都系一种慰藉嘅作用嚟嘅。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时间九点二十六分啊，同 Cousin 倾偈之前咧，睇埋而家嘅天气啊，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10:30，睇下 Cousin 啊，嗰边出面见唔见到大风大雨先？早晨啊 ，Cousin 罗启山， 喂，早晨啊，其实咧我系望到你哋嗰等大厦嘅， 系 啊，一小部分咁啦，喂，出边咧而家真系咧。都幾黑啊個天，係啊淋淋淋啊！不過咧，因為我咧就完全係有兩陣玻璃嘅呢個 office 咧，咁裏邊個玻璃咧有一陣水氣嘅，佢嗰個窗門嘅濕嘅程度咧係勁過喺出邊嘅， 係 啦，係啦。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一下啦，咁啊就繼續啊七點。搭七嘅时候咧，医生与你系有帕金逊症嘅，吓咁啊，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啦。究竟咧又即系嗰啲帕金逊症嘅药物有啲咩副作用咧？咁样咁啊，即系长者咧，即系服用其中一种主要嘅药物咧，会导致咧叫舞蹈症。咁点解咧？就系个身体咧，即系。 不由自主咁样喐动吓，咁嗰个咧就系副作用嚟嘅。 明白， 嗰个原来系食咗药就会咁样喐吓，咁样咯， 冇道症。 咁啊系啊，咁啊另外咧就去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咧，区区小节啊，哇呢笪地方咧，我细细个咧即系中一嘅时候咧，去个同学屋企咧，即系去过啦。锦田啊， 哇， 系啊，咁啊，当年咧仲系坐一个咧，其实好似51号巴士啊，单程嘅，喺大雾山嗰行大雾山嘅，佢转左转右嘅时候咧，我哋成班同学咧就坐喺个最后嗰排咧，由左边线去右边，右边线去左边噶吓，咁啊锦田啊，咁啊呢一笪地方咧，今日咧就睇下呢一个叫做江夏围，夏围真系，怪怪地吓，夏天夏嘅吓，咁咧佢里边咧有个石果仅存嘅叫做侨乡大屋，即系呢个嘅侨民啊，系呢个三级嘅历史建筑嚟嘅，咁我哋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啊呢啲围村嘅生活啦。咁另外 band band 声咧有一个咧乐队咧叫 Noisy Charlie， 嗯， 系啦，咁啊就又可以睇下究竟呢个 Noisy Charlie 有几咁 noisy， 因为其实咧玩个 rock and roll 咧，其实都系话俾你听我嘈噶啦吓，咁跟住再嘈啲嗰啲叫 heavy metal 啦，咁佢哋嘈。咁係嘈得有道理定係得個嘈字呢，咁今日就可以睇下。咁去到呢即係呢個夜晚黑啦，九點半啊，有歷史二三事嘅點解工程又出事啊， 睇咩工程今晚。 係啊，今晚呢就其實呢譬如話去到西班牙有大坝崩塌啦，咁、去到墨西哥呢又有呢個工程災害啦，又有漏油事故啦咁樣。其實漏油事故以前都經常發生，近年就好咗啲嘅。以前成日嗰啲咁樣嘅運油船呢嘣一擱淺呢，跟住就會見到嗰啲雀仔啊，俾嗰啲原油最慘啊，原油切踢踢㗎嘛，咁啊黐住曬咁樣。咁而家究竟係點樣去到防止呢咁樣啊，同埋啲工程一出咗事呢，咁又會點樣影響到大家嘅生活呢？咁去到呢今晚11:05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啦，嘩啲題目好大膽啊。 做咩 講咩 欲為君則是其君。 嘩。 即係你想做你老闆，就怼冧你老细， 哇， 好犀利啊！ 系好有电影感，好有电影感啊！呢一句 系啊， 啊唔该晒 ，Cousin，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时已经有900至1000间食肆、熟食类餐厅、餐饮业雇员亦努力预约接种疫苗，相信 D 类食肆的人数上限再放宽，能够吸引更多餐厅符合 D 类的资格。陈肇始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话，整体的专家顾问都没有反对抗体血清测试以3个月有效期认证的做法。当局正制作获认可进行血清测试的化验所名单，会尽快公布，相信抗体的化验时间只需24小时，但要视乎检测量。他說放寬入境隔離要求的同時，亦會密切留意各地疫情，會盡量平衡和小心作風險評估。被問到政府有沒有放寬限聚令的目標，陳肇始重申，如果社會的疫苗接種率再增加，達到建立疫苗屏障的效果，可以安心再放寬。《蘋果日報》報導，一傳媒董事會通過去信保安局，申請要求解凍部分資產，以免因為欠薪而違法。董事會今個星期五再開會決定《蘋果日報》是否停運。如果董事會決定停運，最快會在星期六凌晨停止更新網上新聞，同日出版最後一份《蘋果日報》。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噃。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找人倾两句先。如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你会点？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做法。年轻的时候通常会揸住罐啤酒去到尖东海旁堆住维港大声嗌，点解？年纪大了，顾虑多了。就好像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里面，叶问老婆不多出声，因为说话出口容易伤人。另外，如果不知道事实的全部，通常都不会出声，免得制造不必要的事端。所以很多时情愿自己鼓声吞了它。但是时代不同了，很多人想法也不一样，什么都讲了先，因为讲错都无所谓，亦不需要负责的。但是这股洪流改变不到自己的性格。如果遇到不开心，我都选择不出声。你可以说找朋友倾诉咯。有没有发觉以前的同学比较容易倾到计，好容易理解。读书时代单纯好多。但是早排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议不要将学校的价值观带到去社会。因为其实好不同的。啱啱讲完，读书时代比较单纯，学校的友谊不会牵涉到利益，职场就会牵涉到利益，所以好难有真正友谊。他举了一个实质的例子，如果两个求学时期的朋友在职场上变成上司下属的关系，这样还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聊天，肆无忌惮，什么都讲一餐？都是的。在工作环境里面认识到的人，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互相计算的情况出现。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同一时间入职，去到要升职的时候，大家就会在这里互相盘算升你定升我呢？不是的，我看电视剧的角色，如果觉得人家比自己好，情愿不升自己退出的。你都懂得说啦，这些是做戏这么做咯。现实社会你会不会接触到？当然不可以说没有。这篇文章亦都举了另一个例子。他说友情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如果你们原本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而成为朋友，其中一个调了去另外一个部门之后，话题会越来越少，这段友情还可不可以维持到呢？在一起工作很容易建立到一些关系，但是如果大家的工作环境分开了，就会慢慢少联络，甚至没有联络。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友情还是不是朋友呢？这篇文章最后还讲了一句，不要交浅言深啊。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职场上交情不是那么深的话，千万不要讲那么多心底话。现在有事不开心，可以找阿欧、白元浩、梁学熙慎一慎，因为他们三个就好像回去以前读书年代的同学那，什么都可以讲，讲完舒服很多。你可能会问，那崔杰同林慧呢？ 男人讲嘢，女人未必啱听啊。唔系因为性别歧视，只系因为男人讲嘢会有好多助语词。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每次当苦恼失意，漆黑的机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生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麦高峰哭喊几次。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咧就好简单嘅， 系乜嘢？ 呢个咧就系我喺网上面咧见到，原来话日本咧好兴将呢个梅酒咧。即系梅酒好多女士中意饮啦，咁啊甜甜地啊开胃，同埋夏天咧你都会觉得哇好舒服啊，饮杯冻嘢嘅时候。咁但系除咗原来梅酒就咁饮之外咧，佢哋都谂咗好多方法咧，去将佢摆入唔同嘅食物啊，或者整落唔同嘅饮食方法嗰度。 讲开呢一个，真系要同大家讲，依家又系浸梅酒嘅季节啦。 系啊， 话说咧，琴日我就去咗乐富咧，食回转寿司嗰间地方啦， 终于试咗 排队啦，排咗一亿。个轮回之后咧，终于等到啦。跟住就喺等嘅过程之中，就上去嗰、那个生活嘅创富嗰个地方嗰度睇啦。喂，佢而家咧 pack 好晒咧，一包包咧俾你浸梅酒嘅梅咁样咯。 同埋连埋啲玻璃罂都卖晒俾你。 系啊，争在未俾啲唔同嘅酒你去浸，因为有啲朋友会用啲中国酒浸嘅，有啲会用啲干邑浸嘅，咁啊有 好 多 唔同啊， 咁 啊 有机会。在哪个环节听到呢？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好啊， 下个礼拜就讲下如何浸梅酒。 系啊，好饮噶，其实自己浸嗰啲。不过咧，其实我想话浸完一罂之后咧，好似好耐未饮完咁样。 系啊，我都觉得。 我屋企都有一罂，好似饮极都饮。 送俾人饮添。 系，我不如听日滗啲俾你。 滗好啊。 都浸咗成两年， 因为咧、 那個、 自己浸嗰啲咧，啲份量其实唔难饮噶， 唔难饮好饮噶。 但我自己觉得甜得滞啊，自己觉得即系啲口感咧。 所以咧可以好多个方法去饮梅酒，因为你就算坊间买嗰啲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噶嘛。佢会譬如有啲茶味啊等等，有茶味嗰啲咧，我觉得相对我自己啱口味啲咧，就系因为佢冇咁甜，即系有啲茶味咧冲淡咗佢，或者有少少苦味咧去调翻佢。咁今日咧想讲下。日本的女士怎样去喝这些梅酒、其中一个方法我很想试的，就被日本人誉为甜品中的极品，就是以4:1的比例，即是4份雪糕1份梅酒的比例 去到做呢一个消暑开胃嘅甜品，就系、是、一嚿一球雪糕啦，你当系 vanilla 味嘅雪糕，再加少少嘅梅酒喺上面淋落去， 滴 几滴系啦，即系、个比例就系4:1咁样咯，即系个份量。咁佢话咧嗰个味道咧系非常之清新嘅。 咁劲！ 我今晚就翻去试下。我寻日就买咗呢个 vanilla 味雪糕，因为咁啱屋企就 系 冇 vanilla 味， 但 系 就有梅酒，仲要自己酿制。 因为我觉得 vanilla 味雪糕就系、是。最多發揮想像空間嘅雪糕味道啦，係啦，即係如果朱古力佢已經好濃啦嘛，咁可以加少少梅酒落去試下。另外一個咧就係做呢個梅酒嘅果凍啊。其實你坊間啲超級市場都有得賣嘅，不過其實你可以自己整，用250毫升嘅梅酒啦，1:1就加入250毫升嘅清水嗰度，加少少魚膠粉，可能20克左右啦，咁睇你中意幾淡啦。跟住咧就喺每個杯裡面咧，你可以加埋嗰啲真係梅。一粒梅落去啊，系啦，咁摆落雪柜嗰雪就可以做到呢个梅酒嘅果冻咯。 好啊，咁啊，等有机会真系试试呢个咧，关于梅酒嘅甜品咧。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咧，同大家讲嘅享乐时代咧，就系、是、都系不外乎四个字引申出嚟嘅啫，就系、是、旧地。 出唔出得街 噶？梗系出得街啦！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唔系嗱，我想讲嘅四个字咧，就系故地重游。 哦， 大家应该都知道啦，近呢几年咧，社交平台就有一个新嘅功能啦，就系、是、不时会提醒翻大家，当年嘅今日自己曾经咧就系贴过啲乜嘢嘅照片啊，或者系 status 咁样啦。我今朝早一瞓醒啫，一望。看下个社交平台，竟然见到咧十几年前嘅自己咧、身处一个我真系好有故地重游嘅感觉嘅一个地方。咁、亦都希望咧，即系有生之年啦吓，将来可以带埋屋企人一齐去。 有嘅，边度嚟啊？讲嚟听下先。 就系咧澳洲啊， 澳洲 系啦。 通常咧，如果你话咩喂？ 点啊？ 好空旷嘅我呢把声， 系咩？冇理由噶， 冇嘢。 O K 喎 ，O K 喎， 冇事 系啊，冇事。 咦？唔通我有事？ 你只耳仔听到空旷声， 咩系好空旷声？唔系我话，即系如果咧，睇翻十几年前嗰啲，睇翻十几年前嗰啲嘢咧，通常咧得两个效果嘅啫。 系 A 就系想呕，哇！十几年前我咁样衰啊，即刻想呕啦。B 就系觉得以前好过而家，即系觉得唉、都系以前靓仔或者靓女啲咁样。你就话睇翻你十几年前，你觉得你系边种先？ 我系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嗰一种、因为我全部都系风景相，一张自己嘅相都冇，所以我冇呢个感觉。 谂住叫你 share 下添， 有都唔 share 俾你睇啦。即系嗱，不过讲 回忆射球啊嘛，正所谓。 嗱、我自己咧睇翻啲相嘅时候咧，点解突然之间会咁有呢个故地重游嘅感觉咧、就系话说咧，十几年前嘅今日咧，咁啊小妹。正值当时咧，仲系一个学生哥啦。咁去咗呢个澳洲咧，就系有一个学期嘅叫做交流啦。咁但系嗰一种嘅交流咧，其实就系只系维持咗半年以内啦。因为纯粹只系过去嗰边咧，即系睇下人哋嘅。 咁你过去就系得个留字啦，得个半年。 其实是旅游， 咪咯，一个玩 边旅游边旅游边就熟习下人哋唔同嘅文化，同埋真系学到嘢嘅。因为嗰个交流 有冇学到回力刀点玩啊？我想问， 真系有、 你哋识玩啊？ 因为咧嗱，我听到你今朝早讲呢个 boomerang 啦，咪讲回力刀嘅。我屋企都有回力刀噶，不过我唔会拎出嚟咯，因为咧而家拎出嚟咧，屋企嘅小朋友就未必会知道回力刀嘅用处啦。分分钟就好似嗰个古惑的枪咁样，哎呀，咁样就无谓啦吓，无谓发生呢啲事件啦。嗱，讲翻咧，我今朝早见到嘅到底系。一幅乜嘢嘅照片呢？就系原来咧，当其时吓，即系十几年前嘅今日咧，我曾经去过咧澳洲一个地方叫做 Helensvale。嗱 ，Helensvale 咧有个嘅好闻名嘅建称咧，就系、是、澳洲不外乎都系嗰几样嘢，大家会好深刻嘅。第一就系嗰杯咖啡好香啦。第二咧就系、是、佢近住海嘅位置咧，多数都会有一啲鱼市场，而且咧就系、是、有啲批发市场。 你讲个地方我未去过啊，即系如果你话讲起澳洲咧，我就系记得喺坎培拉好多乌蝇啫。 澳洲系咪同埋袋鼠咯？我就记得 吓，乌蝇袋鼠， 同埋头先讲个失望山咯，都系喺澳洲。 诶，我哋向好嗰方面谂，我哋回忆里面都有啲好嘢噶嘛，系咪先？ 咪好噶，乌蝇都好噶， 袋鼠都好噶， 系啊，好噶， 回力都一样靓， 都好噶， 系咯， 都好，证明大家都好正面。我哋忘记失望嘅事情，我哋继续谂翻啲好嘢。唔系啊，我今朝见到嘅咧就系、是、咧，原来咧我系用紧好平好平嘅价钱咧，食紧啲好新鲜嘅生蚝啦、海胆啦、鱼啦、蟹啦、虾等等嘅一啲海鲜类。嗱、因为咧 Helensville 呢个地方咧，其实咧佢喺澳洲咧都系一个有人住嘅地方嚟嘅，附近亦都系有沙滩。咁但系咧佢都有大概十零个嘅鱼市场咧系做批发嘅，零售亦都有嘅。咁但系相对地咧。差不多咯，但是个规模同足地又有少少不同嘅。 点解你不用香港仔鱼市场去做一个比对咧？ 咁又唔似、啊， 即系你既然讲开鱼市场，你近啲嘛？一讲讲足地，大家几咁扫兴咧？ 有 大家几想去咧？ 有冇得去？ 西贡嘅三圣啊， 西贡啊，三圣啊，用翻呢啲嚟做比对嘛？ 亦可以等大家有啲啲嘅亲切感啊！但系咧呢个地方咧，除咗食到平价同埋新鲜嘅海鲜之外咧，我自己最大的印象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班的动物陪著你一起进食的。 咁疯狂，隔篱有啲袋鼠， 通常是袋鼠， 可能是海鸥啊，袋鼠同埋乌蝇， 我估海鸥。 嗱，海鸥因为沿海的城市咧，周围都一定有的啦。但是我讲紧呢一种动物就是唐鹅啦，即是一只很大只的鸟类，而且咧佢个嘴巴咧， 好似有个袋嗰啲咁。 冇错啦，冇错啦。咁佢一擘大口基本上成条嘅鱼就可以成条摆咗入个口。然之后睇住佢咧，系生啃落去，即系佢唔需要咀嚼噶嘛，因为咁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当时咧除咗自己食之外咧，亦都系少不免要同佢分享， 即系喂 鱼， 要喂鱼嘅咁样系咪 啊？ 有得喂 系啊，其实唔系一个游客嘅设施嚟嘅，不过佢行埋嚟，你宁愿佢咬你定咬你条鱼？ 哦，咁佢又未必会咬你， 会咬人啊？你唔 明？佢以为佢讲乜嘢？我咬你条鱼啊？ 侏罗纪公园 带埋少少白去佢得唔得噶？ 嗱，未至于大家谂得咁恐怖嘅，不过有时啲嘢咪分享一下咯，亦都系一种天然生态嘅体验嚟嘅。同埋咧，你喺个海嘅隔篱咧有一张嘅台仔，咁样同你一齐共进午餐，都系一种赏心乐事啊！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巴建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健。